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9嘅早上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豪小白啦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哋嘅，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4月27日嚟嘅，咁啊见到今日咧亦都系农历嘅三月初八，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78%嘅，咁啊空气方面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寻日咧就考完呢个 DSE 嘅聆听啦，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得到好嘅成绩，可以咧休息一下先，咁啊，然后又准备其他嘅科目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做人好多时咧有好多嘅担忧啊。呢啲担忧咧，都可以话系为咗将来啦。例如而家储定个钱，就系为咗将来有饭食，嗱唔使挨饿。又或者为咗将来升职加人工，咁啊而家咧就奋身，有阵时身体都唔理咁样，咁都系为咗将来去到努力嘅。有阵时我哋又会唔会谂，我哋应该乐观少少？啊，好多嘢咧顺其自然。咁啊，当下咧要过住最开心、最好嘅时刻，及时行乐，有个心态就系同呢个世界和解。咁所以我哋暂时不如唔好去谂嗰啲嘅烦恼啊，总系有一啲自己中意听嘅音乐啦，中意听嘅节目啦，中意影嘅相啦，中意食嘅嘢啦。有阵时亦都俾少少嘅时间自己管理一下自己，令到自己可以有一个更加快乐嘅人生。亦都要环顾下身边嘅人。会唔会例如考 DSE 嘅你啊？原来身边有好多好嘅同学仔，原来一直以嚟喺呢几年嘅时间，呢6年嘅时间都系一齐去到成长。会唔会而家啊有休息一两日嘅时候啊，可以同佢倾下偈 ，send 个 message， 互相问候，互相为对方加油呢？ 出生开始识爬行，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愿带备勇敢。曾经分不开的良朋，结伴胡闹过的人，学会拘谨，逐个短信内谈自困。多强差人意，或是我根本无知，并没有不过了叶子，可惜仍每点变一世的难关。假使感叹尚有几个弯，痛苦如何敢？世间多变幻，原是这样难。年纪如何加？到几岁还待升华？是足一世都不晚，会记住吗？当天拉的小提琴，纪念奏过那初吻，有没信心？若至今封了尘。都未降温，全世界也靠你安分，别忘旋律多兴奋。当别人都莫问，能做你知音曲折的情字，今天的我领先，他一面能拒变，你会送我更多见，一世的难关。假使感叹尚有几个弯，痛苦如何减？世间多变幻，原是这样难。年纪如何加？每一岁仍在升华，约好今世一起撑。 只知以后全睡这样难。中吗？ 一首歌嚟自阿 Phil 林奕匡嘅《一世同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再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咁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骤雨会较多，咁下周初骤雨减少噶。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早上嚟到6:16啦，咁大家喺星期四嘅早上，希望咧都有个好嘅开始啊吓。咁同大家一齐揭揭报纸啦，咁卫生署咧就为小学生提供一个叫做周年健康检查，咁最新嘅一啲报告就话到啦，原来过去5个嘅学年，学生整体出席率就介乎30%至70%，咁而中学生嘅出席率啊，普遍咧就低于小学生嘅，明嘅，大部分人都唔系个个都读过中学啦，咁有阵时读中学嘅时候，仲要你去呢啲健康检查咧，大家都一路调笑啊，一路走唔去啊，咁都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唔知系咪啦吓，咁要研究一下先。咁啊睇翻2021-22学年嘅时候，咁中一至到中六学生嘅出席率咧，原来亦都有越嚟越少嘅情况、哦。咁于是乎啦，卫生署咧，咁虽然话到有透过呢个嘅电话调查。同埋網上問卷了解學生缺席嘅原因啦，咁但係過去3個嘅學年收到嘅網上問卷僅僅咧係87份，咁啊審計署都建議咧，咁啊衛生署咁啊應該監察咧就周年健康檢查出席率啊，咁啊並且改善收集意見嘅程序。咁啊點解突然間講翻呢個咧？因為除咗自己都有小朋友之外啦，好多時咧小朋友佢哋嗰個健康咧，我哋大人好容易就會諗啊咁細個冇乜嘢嘅，咁細個又或者個個都健康嘅，咁细个咧，你见佢咁恩皮，平时有活力咧，你就知道冇嘢啦咁样。不过咧，有阵时呢一类型嘅健康检查啦，系对于一啲小朋友，其实可能有啲情况我哋唔清楚嘅。见佢个身形几健硕，咁但系佢会唔会例如体脂方面需要调整一下各样嘢咧？咁呢啲所有我哋都要留意噶。咁如果你话，喺將來嘅時候，會唔會就因為咁少嘅問題延伸到大呢？咁所以呢一啲嘅檢查呢，如果有機會嘅話呢，咁都家長都應該多啲參與下。咁報告亦都提到，咁家長或者監護人目前呢，其實仍然要遞交書面報名嘅，咁以編配周年健康檢查同埋約期嘅。咁我自己亦都有做過相關嘅程序，咁係遞交嘅啫，咁亦都等啊。咁所以呢，如果大家可以嘅話就可以一起填下，咁样参与下。好啦，卫生署你都会利用电脑系统记录学生嘅资料啦，并且咧就管理约期。咁由于输入每一名新参加学生嘅资料，一般需要2至4分钟，而核对同埋更新每名增加这个健康检查嘅学生嘅记录咧，需要1至5分钟。咁所以咧又计到到底要用几多嘅时间啦。咁所以亦都话到卫生署自己话啦咁有啲新嘅系统开发緊啦，希望呢亦都包括埋呢就譬如电子报名啊，可以再减省一啲嘅人手同埋加快个程序，咁令到更加人呢可以享用到呢啲健康检查嘅福利啦。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 似都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佢嚟自严明熙嘅《大开眼界》。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记唔记得咧？喺之前嘅晨光心灵鸡汤入边咧，都同各位听众啊讲咗好多唔同我哋嘅汉字，例如有劣啊、路啊、舒啊、舒服嘅舒啦、福啊，甚至乎系道。患咁样，咁呢啲嘅字呢，其实仲有好似忙咁，好似都有讲过呢啲嘅字呢，每一个呢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意思喺入面。有阵时会同你讲，我哋应该呢喺自己嘅路上边点样去到做得更加好，有阵时应该呢要识得写，识得写俾其他人啊，原来自己呢到后尾又会获得更加多。好似有个福字咁样啦，个福字呢就係、是、左边系个一个衣咁样口一口田。即系古人造字嘅时间咧，又会话俾我哋知道，原来有得食有得着咧，就已经系一个福气。每每咧喺写汉字嘅时候咧，都有呢一种嘅思想啊，欣赏一下汉字嘅结构，甚至乎咧就系了解一下入边嘅哲学，再放喺自己嘅身上边嘅话咧，你总系会揾到一啲嘅快乐啊！原来而家都已经可以好满足，原来而家都已经可以每一日系过得幸福快乐。如果你有咁諗嘅话呢，其实非常之好。因为咁多嘅汉字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理念啦、哲学啦。咁更加喺创造字嘅时候，我哋感受得到自然万物嘅观察，对于字嘅好多嘅教诲，自己心感亦都呢就係会有一种嘅体会喺度。咁文字由古代流传到而家，去到经历咗咁多个嘅世代，亦都可以话象征住我哋人类不断咁样去到进步。今日当你写字嘅时候，又会有边一种嘅心态喺入面呢？当你认为自己我都好忙啊，唔得闲呢去到 处理呢啲文字上边嘅哲学嘅时候，你又不妨写多一次个忙字，忙碌个忙，因为呢一个忙咧就系树心边，树心边咗个忙，意思就系话到，当一个人放弃咗自己嘅心，丢弃咗自己嘅心嘅时候，一个人只系匆匆忙忙，你个心都好容易会就咁消失。忙中出错，忙中亦都系出乱子，就系因为你成日话忙忙忙，就将个心啊掉咗开去，放弃咗。一个唔带心，一个冇心做事嘅人，点会唔出错？点会做得唔好呢？仲要记住，一啲例如系焦虑、浮躁、不安、匆忙，最容易失去一个人嘅心。所以我哋好多时咧，唔应该只系话好赶啊、好忙啊，应该静落嚟，静落嚟就可以等我哋嘅心咧翻翻嚟喺我哋嘅身体入边，翻翻去我哋嘅心智入面，人先至会安宁，事情咧就会越做越松容。咁你都要发觉啊，自己原来透过唔忙，亦都可以咧得到生活上边更加多嘅快乐啦。嗱，香港人成日都话好忙啦，希望大家咧有时间可以咀嚼一下忙碌嘅忙到底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蚕食落去。当你明白咗古中嘅道理之后，你就可以咧慢慢体会得到原来慢活带俾你生活上面嘅乐趣同埋快乐。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纯属就似那一天，时间莫等。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乐队演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会指着谁，谁人演奏下句，人生有太多累， 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早晨的时候六点二十九分，找你李克勤的这首歌曲延续。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朝早由白元浩、小白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就两国关系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习近平重申，中方的核心立场是劝和促谈，中方将会派出代表团到乌克兰等的国家，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沟通。泽连斯基相信这次通话将会有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是亦都重申不能够以牺牲乌克兰领土为代价来实现和平。美国、欧盟和联合国都欢迎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电话，白宫认为是一件好事，但是亦都认为目前仍然无法知道会不会促成有意义的和平计划或者提议。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到访的南韩总统尹石月举行会谈，并且正式发表华盛顿宣言，指明加强美国对北韩延伸威胁的方案，包括美国将几十年来首次派出核导弹潜艇停靠南韩。尹石月表示，韩美商定在北韩进行核攻击时，两国领导人会立即进行协商沟通，并且承诺动用包括美国核武器在内的所有同盟军力，迅速采取压倒性和决定性应对措施。拜登就说，美国绝不容忍北韩对美国、美国盟友或伙伴进行核武攻击，警告北韩如果进行核攻击，将会面临政权灭亡的后果。他又强调，韩美军事合作关系是稳如泰山的同盟关系。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竞逐连任，引发选民对他年纪的担忧。拜登在白宫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他自觉状况良好，并且对连任的前景感到兴奋。他尊重那些质疑他是不是适合总统艰辛工作的人士。被问到是不是能够再度击败前总统特朗普的时候，拜登说他可能不会是唯一一个，但是他非常了解特朗普，而且知道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构成的危险，又指出美国之前已经经历过这些危险。民调显示，很多美国选民都不希望年届80岁的拜登寻求连任，而他的年纪是选民最关切的问题之一。旅居美国的大熊猫丫丫已经启程离开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搭上回国的旅程。孟菲斯动物园较早前已经为丫丫举行欢送会，园方发表声明表示，经过20年时间，丫丫已经变得成家人一样。孟菲斯动物园的人员和当地居民将会非常想念它。园方祝愿他在新家园一切安好。声明又指，丫丫在返回中国途中，由一名兽医和一名动物园人员陪同，分别负责处理他的医疗需求和饲养要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骤雨较多，下周初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大家好，我是邓美玲，我最喜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噶啦。在这里呢，祝福香港电台九十五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嘟一嘟，乐悠悠，同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悠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43至1945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5月至6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吓咁啊，6:37嘅早上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78%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除咗白元浩小派喺直播室之外啦，咁啊电话咧亦都揾咗阿钟哥喺度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都已经星期四啦。 系啊，所以开始挂住你打俾我噶啦。 系咯、啊，不如下个礼拜再打俾你啦。 哦，你可以嘅。 系啊。 你可以打嚟啊， 私底下又得啊，按呢日打俾你都得， 都得，得咗， 得咗啊， 无任欢迎， 系啊，啊都有啲挂住呢啲感觉系嘛， 嗯，咁啊，都系就系咁样嘅，即系嘿嘿下，咁样 系啦，即系有嘅时候咧，唔系话 啊，我就话你啊，有啲人啊。喺度嘅时候你唔珍惜， 我有噶，我啱啱就是、我唔系嗰啲咧，即系咩人走茶凉嗰啲人嚟噶、我个人咧就最念旧噶啦，亦都咧就系、是、即系会成日记住啊边个好啊，边个系曾经有做过啲咩对自己唔错嘅事情啊，呢啲即系在心中噶，永远都 即系呢啲咩人走茶凉咧，譬如你喺度嘅时候咧，哎中国中国。你一唔即系你唔关事之后咧，行嗰阵，喂喂嗰啲， 系咯，唔得咁样唔得，因为呢个世界上咧，即系每个人成长咧、总系会经历好多嘅事情嘅， 系噶， 人咧系其实一定喺身边嘅人咧得到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啊，或者学习嘅，真系噶、哦，人哋可能譬如最市侩啲咁讲，金钱上可能帮过你。但其实我觉得最宝贵咧，就系你喺其他人身上边学懂咗点样处事咧，或者点去运作啊一样嘢咧，呢、這个咧系最难去到即系最难得嘅，我自己觉得系。 不过正话咧，即系譬如系呢系啱嘅，绝对啱，绝对啱。所以我正话咧喺度讲话，唉，人都茶凉，跟住我话，如果有啲人你喺度嘅时候乜，一唔喺度就喂喂嗰啲咁样咧、我讲完之后我未笑嘅。 系啊系啊。 咁话你系咪真系睇得咁化笑？其实咧。好认真地讲啊，即系我喺呢个世界上边活咗咁多年啊，50几年，系娱乐圈活咗咁多年，30几年咁样，其实好多嘢我都见过，好老实讲啊， 以前我真係會使唔使咁現實啊？即係跟住個心裏會有一層怒火上嚟嘅， 嗯， 即係直頭哇激氣啊，係咁樣嘅， 嗯， 咁點解正話笑得出呢？就係、是、你我經歷過你正話講嘅嘢，即係其他人生命裏邊或者喺自己嘅生命裏邊咧，見到一啲嘢，體驗到一啲嘢， 嗯， 你最初可能會激動嘅，會猛整啦，甚至乎抱怨啦、埋怨啦、憤怒啦，你好多負面嘅情緒都會出嚟嘅。咁咧有陣時，即係呢啲咁樣嘅情緒會纏繞住自己，唔係一刻添，可能係一段時間。你話使唔使啊？咁樣，咁最後咧，發覺原來最唔舒服嘅係自己啊。 嗯， 嗱，嗰個人，喂，咁走咗，佢冇嘢嘅喎。 嗯， 咁但係你自己唔開心，佢就好開心。 嗯， 但係你自己就谷住道氣。咁、最後。边一个蚀底啊？ 咪自己咯， 我咯，系啊，咁、所以点解要猛咧？猛嚟做咩咧？咁、当然啦，你话系咪一生出嚟你就可以有呢种叫做啊？比较豁达啲嘅睇法，梗系唔系 道行嚟噶？呢、這个真系道行嚟噶， 系啊，真系道行嚟嘅。你要经历咗，最紧要系体化咗。乜嘢叫做体化咧？我成日话体化，你咪即系将佢放低咯。放低咗就冇嘢噶啦。咁、当然。又是我哋都、我有冇讲过呢句？即系话放低有几难啊？即系啲人话放低好难噶嘛？我话放低唔难啦、因为你可以拎得起，其实你应该放得低咯。咁 拎得起就易啫，钟哥。你有啲人嘅心态就放低咗，我放低咗，我攞唔攞翻噶？攞唔攞翻其他？ 拎低放得低呢句，我记得好似讲过，但系跟住我讲呢段，我应该冇讲过。等於如果大家有試過攞重嘢，甚至乎男生女生有去舉重、去健身，你覺得拎辛苦啲定放辛苦啲？攞住個 weight 即係舉高辛苦啲定放低辛苦啲？其實兩樣都辛苦。 係咯， 嗱，如果你好大力拎上嚟，固然是辛苦啦。咁、如果你話慢慢放落嚟，又係辛苦啦。但係你個一口氣放，咁樣等落嚟，危險添啦，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 其实两样都辛苦，但系问题系你从来见到任何人可以拎得起，系必定放得低嘅嗰个 weight， 佢唔会攞住个 weight 托喺个身度托一世噶，系咪先？ 咁啊，所以十秒就叮叮叮啊抌落去啦。 系啊，所以任何事情就等于你健身一样啊，你攞起咗，你一定可以放翻低，唔会放唔低嘅，争在系自己愿唔愿意放低。又系一个最老土，系最老土嗰句啊嘛。嗰个古仔啊嘛，有个僆仔，阿妈妈俾罐糖佢，跟住佢伸只手入去一揸，攞咗一扎，跟住咧掹唔翻出嚟，因为个手变咗拳头啊嘛。 哦，系啊， 掹唔翻就个樽太细，跟住又点啊？你要放手， 只手咯，攞一粒， 攞翻手出嚟，跟住唔系啊，跟住阿妈成罐倒出嚟俾佢啊嘛。跟住佢就唔系攞咗一扎糖，系拥有咗成罐糖啊！ 哦，呢啲真系人生哲学咧，有好多，但系做起上嚟唔系咁容易做喎。 系嘅，系嘅，所以一个方法嘅啫，即系正如我话，喂，我仲话讲完之后笑咗出嚟，保持翻一个乐观嘅心态啦。轻松地笑，其实任何嘢咧，唉，过咗。你最紧要保持住自己开心。 哇，过眼云烟、你真系去到嗰个境界系。 系啊，唔好因为人哋嘅嘢，令到自己猛震。 嗯， 咁系好蠢嘅一件事嚟嘅。 嗯，呢个就系最蠢，因为人哋都唔，我激过你一次啊，你仲猛紧啊，成个月唔系啊嘛，即系人哋都系得啖笑嘅咋。 系啊，嗱，咁佢又笑，咁我咪好唔笑。 系啊，蚀晒底啊，呢啲蚀本生意香港人唔好做啊。 所以保持轻松啦。 系啊，啱。 系啊， 好，翻嚟再讲过。 好啊，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咁啊，同哥同阿忠哥倾完偈之后咧，咁啊睇睇天气啦吓，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咁啊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噶，星期六嘅骤雨较多嘅。而家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78%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a shining star alive in the dark. What's on? 康海家的滅絕 神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咧，邀请到时装界达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 伯， 早晨，晨光听众。 上次咧，我哋讲开帽啊，咁都有好多花款出咗嚟啦。咁但系即系喺继续配衬之前咧，我都想问阿海，其实好多帽咧 ，cap 帽啊。咁我買嘅時候咧，佢有一個銀色嘅貼紙喺度噶。咁個銀色嘅貼紙咧，我又見到啲人出街嘅時候，個銀色貼紙仲黐喺頂帽嗰度啦，著得戴緊噶啦。但我咧一買咗頂帽翻嚟咧，我有陣時手多，我即刻搣咗佢噶。咁會唔會影響咗我嗰個觀感啊？啲人覺得哇，我老土啊，又剩啊，同埋有陣時啲帽咧，我又會屈一屈個 cap 帽先嘅。咁但係而家見到啲人啲帽咧唔屈噶嘛，平噶嘛。 嗯， 系咪方便嗰个贴纸继续贴落去，定系点样嘅咧？呢个 嗱都真系嘅，我唔知嗱，各位听众朋友有冇留意咧？系嘅，而家啲 cap 帽咧都唔系而家啦，即系好几年间啦。咁而家啲 cap 帽咧就会系有个镭射标签咁滞， 吓系啊系啊系啊， 吓 即係佢真係令到一個點嘅嗰個貼紙咁樣。咁啊，仲要咧，唔係只係個底，唔係只有你嗰頂 cap 帽咧，嗰個所謂鴨嘴突出嚟嗰個蟬蓬位咧，佢唔係喺個底，有啲我都見過係底嘅，有啲咧就淨係喺個面嗰度咁樣嘅。 係咯， 好多時候你就喺度諗，會唔會類似人哋嗰啲太陽眼鏡咧，都會有個 label 喺個眼鏡度，咁樣要搣咗佢啊？ 嚇，防偽特徵咁嗰個好似。 系啦，唔系咧，就好似会俾人笑啊咁样。我又觉得嗱，即系色随转变嘅，眼镜又唔同嘅，因为咧你唔搣嗰个贴纸咧，你的而且确会阻挡咗你嘅视线噶嘛。 嗯嗯，系啊， 即系功能上面系搞唔掂嘅呢单嘢。咁、但系如果你话系 cap 帽咧，其实以前早几年咧，啲人咧系唔搣嘅，觉得咧呢一个系一个潮流嚟嘅，唔需要搣嘅。但 系 如果你问我，我觉得色随转变咯。 哦，随心嘅。 中意嗰個貼紙嘅，你咪搣鬼咗佢咯。如果你覺得留喺度都靚嘅，都係頂帽嘅點綴，或者係佢有個牌子，或者佢喺文字上面佢都有啲代表性嘅，你想 keep 住佢嘅，咪由佢黏喺度咯。我自己就覺得真係冇所謂嘅，冇話哎呀搣咗就好孏啊！而家潮流興要有嗰個貼紙，其實真係你自己中意嘅啫嘛。咁你睇個貼紙唔順眼，你覺得硬係我慣咗冇嘅，咁你咪搣鬼咗佢咯，真係冇所謂㗎。 嗰、個貼紙 車死咗搣唔到。 個貼紙本身係防偽特徵啊、牌子啊，定係點樣啊？其實嗰個係 防偽可能都會有，但係講真啦，其實你話防偽要冇一個咁樣嘅貼紙，又有幾難冇啊？ 你都好見好多啲假嘢都係有曬貼紙啦，係嘛？ 係咪？即係大家有時真真假假，又點會憑個貼紙咁容易分得到啊？ 哦，咁係， 咁而家就算有啲平價嘅帽咧，講真啦，真係㗎，你可能去廉價啲嘅地方，其實你買到啲 cap 帽嘅，其實佢都有呢啲貼紙㗎。我自己都買過㗎，真係可能講緊百零蚊頂、二百零蚊頂啲 cap 帽，因為 cap 帽都可以去到幾百蚊頂，都可以好貴㗎嘛。其實咁我一般我自己買嘅可能係二百蘇啲蚊頂一頂 cap 帽，其實佢都有嗰個貼紙喺度㗎。咁我都係隨心嘅啫，我覺得同頂帽夾唔夾？如果我覺得佢比較突兀嘅，我都會搣咗。但我覺得不是喎，佢喺度都靚嘅，我咪由得佢留低咯。咁真係冇所謂。其實我覺得純粹是一個潮流咁樣，你中意跟就跟，唔跟嘅由得佢。 適隨轉變啊嚇！咁啊，但係如果你話講話即係戴帽咯，戴帽嗰個配襯咧， 做頂帽都係一個、都係一個好問題嚟㗎。你頭先講 係嘛？ 係啊，嗱，我自己以前咧就老屈嘅。真係我堅係屈頂帽，因為覺得唔屈咧好奇怪㗎。你嗰度硬巴巴咁樣一塊咁樣打開佢做咩啫？ 其實以前啊，我係咪講應該用以前嘅年代咧？即係我年輕嘅時候咧，戴帽咧，因為我有學過網球㗎。咁個網球教練咧就教我啊，啲戴 cap 帽咧一定要屈㗎，屈咗頂帽之後好似開光咁樣。 哦， 係啦， 一個儀式嚟嘅，有儀式感嘅。 冇錯啦，咁我又so far我冇見過啲網球選手咧係唔屈㗎喎。你都睇网球啦，海 睇咁，甚至乎有啲佢哋其实系反住顶帽戴添，即系嗰个鸭嘴喺后边添，纯粹笠住啲头发啫嘛。 系啊，即系当好似头箍咁样噶嘛。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呢啲头发就即系一路打波啊，可能你啲汗水会周围飞啊，咁样咧戴住顶帽其实笠实佢啫，咁样啦。 系啦，咁嗰个就功能啦。咁但系你话屈唔屈咧？嗱，而家呢个年代咧唔屈噶咯，但系以前个年代唔屈就俾人笑，系咪即系又系改变咗？如果而家屈系咪又俾人笑老土噶？ 同埋我觉得个帽型都唔同咗嘅，以前嗰啲 cap 帽咧会比较偏向可能圆少少咧。咁佢真係前面個鴨嘴咧，係真係放你要屈先靚嘅，即係我都學你話齋，真係開光咁嘅大佬。我試過真係唔屈頂帽，我俾 friend 鬧啊！ 即 係你會搞錯，你咁樣戴帽嘅咁樣，即係佢係睇唔慣，佢攞咗我哋帽嚟屈咯，堅屈啊大佬！ 覺得你唔識嘢啊？ 係啦，覺得我搞唔掂啊呢單嘢咁啦，咁跟住咧就慢慢咧，你發覺咧其實 cap 帽嗰個帽型咧都好多變化嘅。我哋以前戴，尤其是我哋女仔咧，其實冇咁多選擇嘅，因為尤其是我頭細咧，我唔係好戴到男裝帽，但我覺得男裝 cap 帽就好多。好靚啊！ 係啊係，呢個 我就會覺得好靚嘅，好多款揀嘅。咁女仔就少啲，同埋咧有啲帽分得咁細緻咧 ，cap 帽就係 cap 帽，可能到極其量咧就係分大人同埋童裝，因為小朋友個頭色而且嗰啲係細好多噶嘛。咁佢極其量就係分成人同小朋友嘅啫。有啲牌子咧以前咧都會分到咧就係男裝、女裝同埋童裝嘅 cap 帽，就係 for 你唔同嘅頭型。咁我以前就係點咧？我要買童裝帽戴咯，因為我真係戴唔到男裝嘅，勁攞嘅頂帽。同埋我後邊咧，佢咪有得俾你一係有個扣啦，或者有啲像八樓，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 俾你縮曬，我係縮到最細，我都搞唔掂頂帽，同埋縮到頂帽變曬形啊，根本都唔靚噶啦，其實已經。咁我唔縮佢頂帽唔變形咧，我根本一揈個頭就已經甩落咁樣。咁慢慢咧，又 OK 喎，慢慢咧，就算啲女裝 cap 帽咧都出多咗好多款啦。至於嗰個頂屈唔屈啦，因為咧就係、因為佢出多咗款啊嘛。其實咧好多 cap 帽咧而家嗰個頭型咧再唔係咁圓揼揼噶啦，你發覺咧係好高身嘅，好立體嘅。 嗰啲咧，其實你屈咗前面嗰個鴨嘴嗰部分咧，就冇咁靚嘅噃。 哦， 你真係好似蟬蓬咁樣張出嚟，同埋唔知點解咧，佢而家個肩硬度係貨你屈唔到嘅咯。 係咁啊，屈唔到嘅原來而家 好硬嘅，我真係試過屈咧係。搞唔掂咧，真係好似點講啊？ 驚佢驚屈爛 埋咗，一屈就折埋咗咁樣㗎。佢屈唔到，以前嗰啲好圓氹墩咧，妥妥地圓咧，其實一屈就有個彎度。而家係唔得㗎，佢一屈咧係屈唔到㗎喎，唔靚㗎喎，嗰個弧度屈得，因為佢本身個設計真係唔妥，你係將佢屈埋嘅。 可能佢入邊擺咗啲硬膠係嘛？以前我哋買嗰啲 物料根本好硬，好似紙皮咁樣咯。同埋咧，嗰個簾篷嗰個位咧長短而家都多咗好多選擇嘅、 嗯。 以前咧就好 standard 嘅，即係你凸出嚟嗰個款咧，好似真係要遮到少少面型啊，破你遮太陽啊咁樣啦。而、 嗯、 家有啲 cap 帽咧，其實佢前面凸出嚟嗰部分咧好短㗎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是短到你屈咗，你根本都覺得不好看。 是啊，是咁以遮一遮個太陽，當係個 shape 其實都冇乜功能噶啦，嗰啲襯衫。 同埋個款就真係貨你唔屈咯。原來哦，即係而家啲 cap 帽咧係咁樣嘅，係大頂啲、高身啲，前面個鴨舌冇咁長嘅，咁又唔屈嘅，都係嗰句啦。咁我覺得如果最緊要咧係有得試，戴帽都係， 嗯， 試上去咯。咁你戴上去，你覺得嗰個面型係啱你嘅。咁屈唔屈？我覺得嘢色隨轉變，但譬如你話前面嗰個簾篷好短嘅，根本你屈唔到，同埋屈咗都唔好睇嘅、 啊， 你咪唔好屈佢咯，由得佢咯。你戴上去覺得都啱自己個面型嘅，咪由得佢咯。 哦，咁如果你話戴帽個襯配襯方面啦，都要問一問啦、嗯。其實我哋自己香港人啦，通常都會有一套就啊，你著呢一套呢一種款式嘅衫，你就可以襯咩帽啦。咁啊，見到人哋日系嗰啲又係咁喎。嗱、不過 係襯啲山系帽啊嗰啲咁樣。 係啦，係啦。不過咧，我又見好多其實外籍嘅人士咧，大家即係 call 話啊，佢著衫好有品味，好好睇嘅時候咧，其實佢咧都係就算著西裝，佢哋都一樣會笠頂帽嘅喎。 哇，超 係 啊！ 係咯，但係香港俾人鬧嘅喎，哇！你咁樣著襯嘅咁樣。 譬如法國嘅男士啊，你會見到有陣時佢哋咧好隨意咁樣咧，可能恤衫、西褲好荒無咁樣著法，但係佢啲恤衫咧，佢又唔係扣曬嘅喎，佢心口嗰度要起開少少啊。跟住襯一條咧好啱 cut 嘅，即係好貼身、好啱身嘅西褲啦。佢、可能同你戴一頂類似啲草帽嗰啲帽啊。 係啊係啊 係咪啊？即係佢好悠閒，夏天咁你就喺街頭見到啊，有個法國男士好似坐喺度飲咖啡。 哦， 你就覺得喂好超好正嘅。咁 你又形容咗一個咧好重要嘅 point 啊！因為人哋係法國人士，本身個高度同嗰啲 muscle 感啊都同我唔同啦。人哋六嚿腹肌，我一嚿就達啦達下。 不過男士唔係好 muscle 嘅啫，佢哋都幾苗條噶，真係唔係嘅。嗰啲法國男士好修身，即係佢哋著啲衫好修長咁樣咧，但又可以戴頂帽啊，你又覺得喂都靚仔，都型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高啊嘛，咁我史力加咁嘅身型點搞啫？ 各人有各人唔同嘅，真係唔使太過 care 別人嘅眼光，最緊要襯出嚟咧，真係。好睇嘅，咁咪 OK 咯。女仔都係噶，以前啲女仔，譬如你話你襯條碎花連身裙，邊、 嗯、 會有人戴帽嘅啫？或者你覺得碎花連身裙一定就係襯頂草帽？ 嗯，係啊，係啊，好落好傳統， 係啊，多感覺係咪啊？一定戴頂，嗯，草帽就襯啲花裙連身裙，嗰啲個感覺咧就係好郊遊嘅嗰種 feel 噶嘛。 嗯， 但係而家唔會噶喎，你見啲譬如啲女團啊，尤其是啦韓國女團咁樣，佢哋真係襯花裙或者一條吊帶背心裙。喂，大佬佢就係襯 cap 帽咯， 跳跳緊嘅時候咧，仲可以揼頂帽出去添，送埋俾人。 同埋跳緊唔甩咯。 哦，係喎，啊好 要 夾住啲頭髮啦， 要送俾掟出去嗰時就掟出去咯。譬如有啲女仔可能佢真係襯入邊係一件 T 恤啦，跟住襯扯條吊帶背心裙。 嗯。 其實都已經幾少女味嘅咁樣，咁你又未必要襯一啲咧大草帽啊，搞到真係自己好似去咗旅行嗰種感覺又唔使。而家好多都係襯 cap 帽，跟住襯波鞋。 嗯，係啊，係啊， 係可以咁樣襯法噶嘛，所以都好多變化嘅。 係香港咧就比較上襯帽嘅文化咧，我就覺得冇外國咁盛行嘅。大家對襯帽個定義啊，或者個規格咧，好似嚟嚟去都係得嗰幾款。咁我覺得係可以變化多啲，咁啊令到我哋即係戴帽嘅靈活度可以高好多，咁先靚。 而家都好咗好多噶啦，我见女仔而家都戴帽就多咗嘅，男士咧相对都真系比较少。学你话斋，好多男仔咧都系趁casual wear 或者比较 sporty 嗰阵时咧，佢哋先至戴帽，但系都可以效法下我哋头先讲啲外籍男士啊，可能譬如你嗰日系恤衫西裤咁样，其实可能衬顶帽。 有陣時都會幾有型嘅、哦。我覺得眼光或者點講啊，即係嗰個接受度啊，其實有陣時係人為創造出嚟嘅，係咪啊？可能你以前個潮流唔係好興嗰樣嘢，或者嗰個城市唔係好興嗰樣嘢，但係當多人去做嗰件事，你慢慢睇落去順眼、順眼、順眼咗嘅時候，你又覺得唔突兀，大家個接受程度先至會高咯。 哦，咁啊由我做起啦，咁我多啲大帽先。 等你啊，OK 嘅，我覺得你大帽都好睇啊。 梗係啦，雖然矮啫，但係都好睇、啊。 自信啊嘛，最緊要呢樣嘢啊。 啱啊，好啊，咁啊，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海。 好，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晨光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与你当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啦，同埋船仔咧都同大家睇睇嘅。 早晨， 今日又系早晨啦吓。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咁另外咧都系由啊今日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都会挂喺红灯指示。咁啊，大家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 ，Didi 都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 早晨。 早晨啊，吓，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大致上都 OK 咧？ 嗯，暂时都几好噶，而家咧都系行常啦。公主道过海嘅车龙咧就接近康庄道桥面啫，咁差唔多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啊，即系去到理工湾位啦。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车多，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小心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啊，咁啊交通都尚算可以，咁可能出边天气又唔错啦，系嘛？ 唔错啊，仲有阳光，要问下 O 啦，就系、是、我觉得翻嚟嗰时候又觉得天气一般啦，佢冇落雨嘅，但系天色咧就系光唔光都光。 起码我觉得，哦、譬如我寻日就终于洗到衫咯，因为前几日真系 湿度太高， 真系太湿啦。 哦，咁我自己都系我，因为我太早啦，咁、我出门口嘅时候就一定系天黑晒嘅，系啦。咁但系我睇翻寻日夜晚嘅时候，咦，我觉得呢个天色都几靓，咁啊远望又见到啲山。所以我就覺得今日朝頭早又冇落雨，我純粹咁估睇下會唔會好咋？ 一唔落雨就開心，不過我哋唔使估，稍後可以交俾阿 O 啊。 係啦，啱啊啱啊啱啊！ 稍後嘅事，不過而家咧，我哋講翻交通先。 好啊， 咁啊提一提大家啦。今個星期日咧，我想問你哋兩位有冇玩過呢個三項鐵人賽噶？ 我覺得小白有嘅。 哇！ 唔係，三項鐵人真係冇玩過。 即刻望住小白應該有嘅。 係，我覺得佢應該有嘅。 嗰啲咩兩項嗰啲我都冇玩啊，因為真係係幾佢要牽涉幾個 training 啊。 係啊， 因為我自己就山系啦，咁、你当我好啦， 山系冇错， 系啦，当我跑步，或者系踩单车咁、但系游水嗰 part 咧都几难过， 系、 因为游水咧其实第二个 technique 嚟嘅，咁同埋咧，因为我嗰阵时候有访问过啲三项铁人嗰啲精英运动员咧，咁佢哋都话游水同踩单车同跑步咧系几个唔同嘅训练嚟嘅，咁仲有一个即系我呢啲性格嘅人咧要仲一关要过。就是你游完个海水之后呢你要即刻冲上去然后呢就要即係啲装备跟住又要再踩或者再跑咁样呢。咁 都比較辛苦，我覺得噏住嘅感覺。 所以我覺得呢人好勁喎， 好犀利啊！ 好勁啊！三項鐵人賽，一項都唔得，唔好三項。 係啊，係真係好犀利啊！我都係覺得。 所以啲運動員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咁所以唔錯噶嚇。咁但係今個禮拜日咧，就有香港啦，有呢個配合呢一個體育節啦，有呢個三項鐵人賽舉行嘅。好啦，咁牽涉到咧，就係朝頭早六點鐘至到朝頭早嘅九點半鐘，介乎大美督南路同埋新娘潭嘅一段丁角路，即係部分嘅丁角路封咗啦。咁另外介乎丁角路同埋烏蛟騰嘅一段。新娘潭路都封了的，大家留意翻。 咁、都封几多？ 系啊，嗰、那个介乎嗰个。 如果喺丁角路，即系近乎大美督嘅位置，去到 新娘潭， 新娘潭经新娘潭路就差不多去到烏蛟騰一带嘅话咧。其实都一大段噶嗰、那个位都几公里的， 因为冇办法比赛嘛，咁啊要方便嗰啲嘢比赛人士啦。咁另外咧都要留意咧，啲加埋一句咧就系间歇性封闭单车径，间歇性封闭单车径， 系即系得闲冇乜嗱，简单啲嚟讲啦，都有啲执法人员喺度嘅， 冇错，现场有警务人员执法， 冇选手喺度跑咯，诶单车个好啦，有选手嚟紧嘅时候咧。咁啊，第一第二個隻手，你等等先，等啲選手過埋先，跟住又俾佢，咁啊間歇性過咯。 係啦，咁啊影響嘅時間都唔係好長啫，都係朝頭早六點到九點半咧，咁啊踩踩下停下，踩踩下停下冇所謂嘅。 同埋影響嘅時間都係朝頭早啦。 冇錯。 嚇咁早有冇人踩單車入去？ 有啊。有我知道有啲朋友， 我唔係講居民，居民就可能真係踩單車出入啦。 哦，即係佢入去踩嗰啲。 係啊， 有 好神心喎、啊，要咁早踩入去。 單車隊有啊， 單車隊有係、哦，車隊有。 因為我行山咧，有時朝頭早咧，我會七點幾行啊嘛。我屋企後邊，我已經見到好多人踩單車啦，啲年青人咧好多啊。 咦，你屋企後邊嗰個山係咪踩越野單車嗰啲嚟㗎？唔係 啊， 真係越野單車。 係 我記得你嗰度有啲越野單車勁嘅嗰個位。 係啊，咁但係冇辦法啦，都要讓俾佢哋行先啦。 係啊， 我都驚咗佢哋。 安全第一， 冇错。 你阻住佢唔好， 系冇错，我都唔系好敢啊。所以中意踩单车人咧，都会好早嘅，六点钟至到九点半嚟讲咧，都唔系话太过早嘅。中意踩单车人嚟讲，我觉得 啊，我又有听嗰啲越野单车选手咧，咁又系访问啦，问过佢哋，咁佢哋都话啱嘅，佢哋中意嗰个时间咧， 因为唔会太多人啊嘛， 系啦。因为人多咧，其实唔系话净系个行人危险啊，其实佢哋都好危险噶。 系 咁，所以如果一撞嘅时候，因为佢哋都几高速，同埋一个山上面咧，咁一跌嘅话，个严重性我觉得都会几大。咁、所以就系佢哋会选择冇乜人嘅时间咧，就去踩嘅。 嗯， 系啦，咁啊，同埋即系如果大家行山嘅时候见到附近，其实有政府都动咗啲牌嘅，就话呢度系越野单车径咁样，或者勿进，或者大家小心咁样。 系啊， 系啦，咁你就未必有响安噶，即系附近有单车选手行过去，佢真系见到有人嘅时候咧。佢邊度會響？我兩隻手都揸住個台盤咯，佢哋大聲嗌嘅咋？ 係啊， 閃開啊，閃開啊！ 所以我成日都俾人叫我閃啊，閃啊！係 啊，小心小心， 大家將就下啦。總之香港有呢個體育節都係開心嘅。咁呢一個封路時間咧，就朝頭早嘅六點到九點半嘅。咁啊，講開體育節啦，玩啦！我想問阿船仔啊，你最中意邊項體育嘅咧？ 我平時 我中意跑步嘅，其實以前我都代表學校跑步嘅，不過跑第尾啫嘛，比賽先 係咩？ 咦，我都係喎，咁啱嘅，我唔係代表學校咯，我係真係玩陸運會之後跑第尾咯， 真係俾人話， 即本身學校都係第尾嘅跑步方面。 係啊， 不過中意咧就可以試下，咁你咧船仔？ 我係。其实我真的不好喜欢做运动，不过我会做、瑜伽咯。 哦， 啲 年轻人通常都系 咩好高嘅，搵条绳绑住自己揈下揈下嗰啲啊。 嗰啲我冇力啊，唔够力啊， 难度高啲啊。 系我系做地面嗰啲就好啲啦。 我见好多人做嗰啲空中瑜伽。 系啊，空中嗰啲就暂时未得啦。 哇，犀利嗰啲。 有啲配合埋啲重拨咧，个心灵咧仲更加平静。 系啊，啱啊，我都应该去下。 你唔使啦，系咪？ 要啦，我心灵污秽要重拨下先啦。 你唔好咁讲啦，咁客气啊，你点会？污秽啊！朝早啊，带住一个咁正面啊、咁欢笑嘅阳光俾我哋， 都必须要嘅。 冇错，冇错。 咁啊，倾住咁多先。 好， 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早晨啊 ，O。 早晨。 喂，早晨，早晨，早晨，两位拍档。 早晨，系出边天气如何啊？ 今日啊，都系好似阴阴天咁，麻麻地喎天气。咁啊，琴日反而有个好啲嘅天气啊！记唔记得考试嘅时候都话同大家讲，喂、有太阳、啊，琴日都系咁，已有少少咁多晴天俾大家睇到啊！哦，今日又去翻灰蒙蒙一片啊，好大机会会落雨添啊，感觉到。所以咧，即系无论系考生又好啦，以至咧系一啲收音机旁边啊，准备翻工嘅打工仔咧，可能今日咧都带定把遮咧，就比较有准备一啲啦吓，咁样呢、這个都系要留意翻嘅。咁啊，今日系咪都系要考？DSE 嘅通识课好似系嘛，唔知系咪今日 check 啊， 系要 同浸 check 佢。 跟住咧有趣、哦，原来咧今年咧有好多 DSE 嘅学科咧。 都考埋今年，下年就唔需要。 哦，系啊，呢、這个都有趣啊吓。咁啊，各位 包括通识都系咁啊，系包括通识都系咁啊吓。咁啊，所以即系有机会又同我今日又同大家讲下，因为今日唔讲啦，下年又 系啊系啊，喂，一阵间翻嚟讲下啦吓。 好好好， 嗯，好，唔该晒，哦，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气温大概24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啊，明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骤雨较多，咁啊，下周初咧骤雨就减少噶啦。咁啊，见到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啦，相对湿度咧就系76%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今日朝头早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所以喺出边嘅都譬如灰蒙蒙啊，咁啊有机会咧系嗰啲嘅城市嘅烟霞嚟噶吓。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咧喺晨光大学入边咁啊，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啦。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 上次咧我哋都有提过艺人拍拖咧，的而且确 又讲呢啲， 梗系啦。上次我先至公开咗，原来我一个咁八卦嘅人。 我啱想话有冇咁八卦？ 有啊，你睇我而家四眼发光，因为戴埋眼镜，四只眼都发晒光，你就知几恨之嘅呢啲嘢。 嗱，小白我都系四眼嘅，我冇。我冇咁即系俗称嘅八卦。 那个 point 就系因为咧，Jerry 本身都有个经理人嘅身份啊嘛。我咧就系、是、平民大众啊，我系揭娱乐版咧会指住嚟笑嘅啊，我好肤浅嘅啫。咁但系咧上次都提过，系而家年轻人咧就睇艺人拍拖咧，好似嗰个接受性咧就强好多。因为上次 Jerry 都有讲啦。以前嘅粉丝可能大多数都会觉得，哇！呢一位偶像派嘅歌手，我好想有个，我想拥有佢嘅心态嘅。而家可能咧有少少改变，咁年代亦都不一样啦。好啦，我哋知道个生态系咁样，知道个市场大概都系点样，但系我哋唔知道经理人到底谂啲乜嘢啊 ，Jerry， 要靠你啊！ 喂，嗱，首先咧，即系。我要咁样讲一讲啦，头先你话你系市民大众，所以你就特别八啲嘅，揭开报纸都有想问嗰啲。 系啊， 喂，我同你讲啊，系调翻转啊。 点啊？ 我身边啲人啊，成日都话，喂，搞错啊，你系经理人嚟噶，你系咪应该要系最八嗰个啊？即系嗰个所谓八，唔系一个副词嚟嘅，唔系一个负面词。 要咩都知 嘅。系啦，你要吓，你又唔知，唔系啩？咁所以。我的生活呢都有点压力的。即是反而呢我好八的时候呢我的压力是低了。 哦， 因为什么都知 道。那你一起身第一时间就要看看报纸的八卦东西。 要起身无时无刻。 啊、无时无刻添。 扎醒去看。好在你知道现在你那些新聞是真係難聽啲講，真係你瞓唔著，你又瞓醒覺，你又發啲嘢出嚟噶啦嘛。 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我哋呢啲真係夜晚起身去洗手間，都要開個電話嚟咁樣撳噶。 嚇，同埋而家電話成日提你有咩八卦嘢噶嘛？ 係啊， 只要你 set， 你肯 set， 佢就會提你噶啦。嚇，係啦。咁點咧？經理人啦，如果真係遇到呢個拍拖嘅情況，嗱生態就我當生態容許先啦。嗱，你自己咧？ 嗱，我首先咁样讲先，即系我都想总结翻我上个礼拜讲过少少嘅嘢。嗱，唔系真系好似我讲到，因为时间有限啊，我唔能够即系讲晒全个世界系点样。 我最记得 Jerry 讲嘅系咩咧？就系、是、本身你去 set 一个合约嘅时候比较人性嘅， 系 啦，冇咁死嘅。 咁我始终觉得咧，每一个市场唔同啦。每一个市场即系讲紧系唔同地区啦，佢哋嗰个文化背景唔同。调翻转，可能你喺荷里活喺西方国家见到呢啲嘢系相对会系多啲嘅。咁、 嗯、 但系我又会调翻转咁讲翻，咁可能你见到嗰啲系因为大星，咁大星嗰个话语权系嘛 大啦， 大啲嘅，咁佢又唔俾你咁限制佢咁多咁大啫， 三文仔都得噶佢哋。 啊，咁同埋可能喺西方国家佢哋去一啲所谓叫 talent 嘅 management 啦，即系我哋香港叫经理人公司啦。咁可能就佢哋又未必系哦，你未系有好大 potential 嘅时候，即系佢哋亦都未必需要去搞咁多嘢、 嗯， 因为佢哋可能喺佢哋嗰方面唔会无端端去签扎人嚟捧噶，即系咁多人嗰边个市场咁发达，即系有 talent 有成绩嘅都等紧人签啦，咁何况未出身嗰啲，咁、 嗯、 所以未必一定系同一个做法咧，喺唔同市场都系一样嘅、嗯，所以你变咗喺西方国家。 周不時都會見到，因為不是西方那邊那些年輕的又好，中年的又好，成日都周不時都有很多新聞的。 是啊是啊， 就是這方面的新聞。那所以我們就不要一足高打算人，不是每一個市場，不是每一個人都的做法一樣。 是。 咁其次咧，就係亦都要睇下，我上一集都有應該有講過嘅，就係究竟你出嚟做你嗰個職業嘅時候，你係一個咩偶像派？ 嗯， 定係實力派？定係話偶像實力派啊？ 咁即 係力偶像派。 即係照 Jerry 咁講咧，如果我係行實力派嘅，其實我唔使諗噶咯，我結婚生仔都得噶咯。 咁啊咁講啦，嗱你咁樣呢句説法咧，就我又個人覺得係一個陷阱嚟嘅。點解咁樣講咧？嗱，首先。我会觉得喺呢、這个都系艺术嘅一部分嚟噶吓，演艺市场都系艺术。你可以好想去界定你自己系一个偶像派定系实力派， 嗯， 但系你都要等个市场去话俾你听咯。 哦， 系嘛？因为你行实力派嗰条路，我又讲紧你系咪真系有嗰个实力咧？ 嗯，即系例如咁讲啦，我哋唔好讲歌手先，我哋讲画咁样。 嗯， 例如原本我谂住我自己系画抽象派嘅。我自己覺得畫啲嘢好抽象嘅，點知畫完啲嘢出嚟，個個一睇又命中，講得曬，完全冇抽象可言。但係咧，喺其他界別啲人就會覺得其實喂你好出色，不過你唔係抽象派。 有噶，絕對有咁嘅情況啦。我都有同呢類型嘅藝術家，即係畫家去合作啦。 嗯， 呢、這個又去到另外一個議題啦。將來我哋可以講下嘅，即係叫做你自己嘅心目中想嗰樣嘢，同你揾食嗰樣嘢咯。 啊，係喎， 係嘛？即係你係啊，我畫水墨好叻噶，咁但係我畫漫畫揾到錢喎，咁 係喎， 係嘛？咁你變咗 取捨咯， 嗰個取捨咪有啲好出色嘅，就會喺佢嘅漫畫入邊注入一啲水墨成分。份咯， 系，呢个我哋留翻下次讲啦， 系啦，咁你呢啲就即系商业嘢啦。咁你话讲翻呢个叫做关系 relationship 嘅嗰样嘢咧，咁你自己首先唔好去厘定咗，唔好咁容易去话俾自己听，究竟你系一个实力派定系一个偶像派？ 嗯， 啊，咁唔系，我真系好出色噶咯，譬如我系一个好劲出色嘅钢琴家， 嗯， 嗱，我话俾你听喺个市场上咧，有唔少劲出色嘅钢琴家咧， 嗯， 做咗偶像实力派嘅， 哦， 因为。你唔好谂住以为自己个，你唔好谂住以为个个靓仔靓女都会觉得自己好靓仔好靓女，一定要 sell 嗰样嘢。我识好多人好靓仔好靓女，但系佢哋完全唔理佢哋自己个外观嘅咯。 嗯， 即系佢哋嗰有一种傲气喺度，就觉得哇，我唔系靠个外观揾食嘅，我系真系有实力嘅。咁、 嗯、 但系结果个市场嗰个接受能力就系、是，喂，你真系好靓仔，真系好靓女，就你真系 model 咁样嘅外形嘅话。变咗人哋，你唔可以逼啲观众去接受你某一样嘢，而唔去理另外一样嘢。或者我中意你系咁就系咁样噶啦。 你跳舞真系好睇，你本身个 artist 我好中意弹琴噶，我演奏级嚟噶，但我真系中意睇你跳舞。 系咯，咁所以就变咗我哋首先唔好咁容易去将自己定性，同埋讲啊，梗系即系我哋喺个旁边学，梗系容易讲啦。我话你应该会点，讲梗容易噶。系咪？咁所以就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唔好话，因为我系实力派，所以我就可以唔使我对于我自己嗰啲所谓嘅私生活就可以冇乜顾忌。 咁其 实系咁样， 实力派定系偶像派，我可唔可以话系个市场去帮呢个 artist 做个定位，而唔系个 artist 本身？ 我谂其实双向嘅，冇啲好 definite 好实在嘅界定嘅，因为即系都系嗰句啦，如果下下都系我认为想点。个市场就会点样走向噶啦？咁首先我系一间好厉害嘅公司咯。 嗯。 咁但系喺个市场上面好厉害嘅公司，亦都唔系每一个 artist 佢哋摆出嚟都会有成绩咯。 嗯。 你唔好成日即系唔好成日话，哎呀大公司佢哋做乜都得啦。佢哋做弯咗，或者唔好话弯啦，即系佢哋做出嚟冇成绩唔成功嗰啲，其实。 大家忘記咗啫， 忘記咗啊，或者收埋咗啊，都話明都唔得咯，你都唔會留意到佢都冇人報咯，係咪？所以就唔好諗住話一定係大公司就一定會做得到呢一樣嘢啦。 嗯， 咁好啦，咁當我係一個咁樣睇法嘅經理人嘅時候，即係唔好去咁容易話我係偶像派，我就要好緊張；我係實力派，我就唔使緊張嗰啲叫做即係私生活嘅嘢嘅時候，我又唔所以變咗我咁樣睇咧，我就唔會有呢一種諗法。我個人，如果你問我支持唔支持啊啲藝人啦、啊 嗯， 啊去叫做話，特別係年輕嘅時候咧、 嗯， 談情説愛啊，有啲花邊啊、 嗯、 緋聞啊， 嗯、 直白啲講八卦新聞咧、嗯， 我想我紧张的不是那个新闻角度。 嗯， 我紧张不是那样东西。那么吓，你要 handle 的，你要处理的，是吧？啲传媒朋友成日打电话嚟追访的，那我心想有人追访的是好事啦。是不是先？要不是你结了两次婚都没人追访，那就大件事啦。那但是我个人紧张的东西不是这一个角度咯。我个人紧张的是一份情感嘅嘢，一件事情对佢个人嘅影响。 嗯， 因为我同唔少艺人或者艺术家合作过，一段良好嘅关系，嗱，唔良好嘅关系绝对会影响我哋嘅情绪啦，系咪？ 嗯， 良好嘅关系一样会影响我哋嘅情绪。 嗯， 你真系冇谂住话，哎呀，佢而家真系爱情事业都好得意啊！我见过真系唔少嘅艺人艺术家爱情得意嘅时候。佢哋系完全喺工作上面完全散晒。 哎呀， 散晒！ 我其实咧，我系见一系就爱情得，一系就事业得，其中一只多过咧就两边都得嘅。 系啦， 吓 咁你话喂唔系乜唔系啊？春风得意系咪应该更加有嗰个推动力？我唔知啊，即系我其实我唔系啊， 唔系神算子， 我唔系啊，感情嘅专家嚟噶，我唔知道点解你嘅情感，你个感情生活好嘅时候，而反而你嘅工作会做得差咗咯，唔知道、我系唔知点解、 嗯。 如果我知点解就好啦，咁如果我知点解，我可以帮你去解决咯。 哦， 咁变咗好多时候咧，我发现咗系有时佢哋。不论嗰个情感唔好，情感生活唔好就固之然差啦，影响你情绪啦。好嘅时候，佢哋嘅工作有时都会散漫咗， 嗯， 啊，心散咗， 嗯， 同埋大家都要知道嘛。其实我做一个演艺人或者做一个艺术家，我哋唔系长期都发放紧正能量或者发放紧开心嘅嘢咁。咁你又会有悲剧要演啊、 嗯， 会有文艺片要演啊、 嗯， 会有啲情感嘢要演啦、啊。如譬如你一个演员嘅话，我唔系长期都做开心果噶嘛。咁、 嗯、 变咗，其实佢哋某程度上，佢哋嗰个专注力去咗个感情，即系我哋俗称嘅心散咯。系、 嗯、 咪？所以咪点解我估以前啲家长叫啲后生，你唔好拍拖啊，专心读书啦、 啊。 嗰、 哦 那个原因，我谂某程度上都系咁，因为你会心散。 嗯、 你开心嘅时候，你都系会心散。 嗯， 系嘛？咁变咗你心散嘅时候，喂，咁你读书就话，哎呀，下次再考好啲咯，下学期。 嗯、 喂，做嘢嘅话，有时啲机会错过咗， 冇噶啦， 就冇噶啦。 系啊， 咁我系真系见过都唔少嘅例子咧。 嗯， 因为佢哋太过分专注情感嗰样嘢，个心都唔喺度，系、 嗯、 嘛？特别系而家有电话，以前冇电话咧，你又成日心思思，哎呀，我可唔可以行开打个电话啊？而家唔使啦。 嗯， 你喺个 set 度都系咁揿紧电话嘅。 系啊，一上保姆车都已经 开心又揿，唔开心又揿。咁所以变咗，如果你问我，究竟作为我一个经理人，我系咪我担心唔担心呢啲嘢？我唔担心点样去外界应对，我唔担心点样。哎呀，呢、這个偶像派嚟嘅，佢拍拖得唔得噶？结婚生仔生女得唔得噶？呢、這个对我嚟讲唔，因为呢啲系正常，我哋系人嚟噶嘛，咁人系会有呢啲生活嘅。反而我唔会十分话担心， 担心个心散问题。 系、啊、啦，其实嗰啲嘢就系既来之则安之，但系咧、心散嗰样嘢咧，反而我系最紧张噶啦。 嗯，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拜拜。 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就两国关系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习近平重申，中方的核心立场是劝和促谈，中方将会派出代表团到乌克兰等的国家，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沟通。泽连斯基相信这次通话将会有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但亦都重申不能够以牺牲乌克兰领土为代价来实现和平。美国、欧盟和联合国都欢迎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电话，白宫认为是一件好事，但亦都认为目前仍然无法知道会不会促成有意义的和平计划或者提议。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到访的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并且正式发表华盛顿宣言，指明加强美国对北韩延伸威胁的方案，包括美国将会几十年来首次派出核导弹潜艇停靠南韩。尹石月表示，韓美商定在北韓進行核攻擊時，兩國領導人會立即進行協商溝通，並且承諾動用包括美國核武器在內的所有同盟軍力，迅速採取壓倒性和決定性應對措施。拜登就說，美國絕不容忍北韓對美國盟友或夥伴進行核武攻擊，警告北韓如果進行核攻擊，將會面臨政權滅亡的後果。他又強調，韓美軍事合作關係是穩如泰山的同盟關係。旅居美國的大熊貓丫丫已經啟程離開田納西州孟菲斯動物園，踏上回國旅程。丫丫在當地星期三上午由專車運載離開動物園，前往機場，騎警在專車前開道。据了解，丫丫将会在今天下午返抵上海浦东机场。动物园较早前已经为丫丫举行欢送会，园方发表声明说，经过20年时间，丫丫已经变成家人一样。孟菲斯动物园人员和当地居民将会非常想念她，园方祝愿她在新家园一切安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骤雨较多，下周初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埔滘，较早前曾经系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新丰花园。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空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繁忙，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就在彩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在孟公屋。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牛头角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的快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外交20问。 翻到嚟我哋嘅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呢一题同香港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 可以用下面哪一个名义去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呢？ 我知 答案是不用心急，根据比赛规例要等我完完整整读完条问题才可以按钟抢答。头先条问题的答案是 A 中国香港，定是 B 香港呢？ 答案是 A 中国香港。 正確啦， 哈哈，呢条简直送分题啊！唔使谂，梗系中国香港啦。 我够知啦，我仲知道《基本法》第151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喺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嘅领域，以中国香港嘅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嘅国际组织保持同埋发展关系，以及签订同履行有关协议。不过，可惜我揿钟慢咗一步啫嘛。 总之大家要记得在答问题嗰阵唔使心急，最紧要冷静同手快。其实你哋知道吗？香港回归廿几年嚟，用中国香港嘅名义出战世界各地嘅体育赛事，成绩相当之好噶，创造咗唔少佳绩，包括两金、三银、四铜嘅奥运奖牌，都值得我哋骄傲噶。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渐渐在职场重获认可，盛江川亦都在同阿女相处的期间理解到妻子的付出，这个体会对他们的关系又会不会有改善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渐渐在职场重获认可，盛江川亦都在同阿女相处的期间理解到妻子的付出，这个体会对他们的关系又会不会有改善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骤雨较多，下周初骤雨减少。今日咧天气系温度系22度，相对湿度77%。 嗯，话星期六落雨啊。啊！即系放假先嚟落雨，真系啊！ 通常都系咁噶啦。 好似睇翻天文台嗰个九天天气预报，其实日日都落雨噶，连琴日都系落噶。 所以咧睇嗰个九天天气预报咧，大家可以再睇多少少。咁、嗯、啊，九天天气预报入边咧，佢会写到系高中低嘅。咁、那个高中低咧，佢就话俾你听，嗱呢一日咧系有机会落雨，但系佢嗰个落雨嘅机会率有几高啊？系啊，咁你要再睇埋呢啲因素。咁当然啦，其实我都有同即系斯大龙中哥讲过，其实雨水系比较上难预测嘅，因为佢有机会飘紧过嚟啦。 用我个方法，用我个方法，瞓醒望住个天先算。 系啦，又得， 唔好谂，即系仲要睇九天之后仲要咩啊？高中低。93、27、27个可能性，我点谂到咁多嘢先得噶？ 冇错啊，每样嘢都要预测， 系啦， 几时测得嚟下年啦，系咪先？ 咩风来咩涨， 风来涨涨， 水来土掩， 你谂下 咁多。 嗱，依家都未到五月啦，报章已经讲战胜五穷月啦。 嗱，系咯，五月都未到，系咪？ 依家仲系4月27号， 系啊，彩票今晚先开。我都未知我中唔中， 系咯系咯， 谂到咁多啊， 系有趣。 你会咁谂噶？我会谂我一定唔中噶啦， 咁又唔得。 你要谂你中咗，你就会中啦。 系啊，船仔有围巾啊，所以佢今朝赞我啲嘢咧， 我好似佢咁嘅年，我好似佢咁嘅年纪嘅时候咧，我都有咁谂噶。你见我而家身世，我就知啦，系咪先？ 所以我成个心境保持啊，船仔系21定22啊？ 22 啊嘛，我心境 22岁咯， 心境22岁啊， 几好啊，开心啊， 开心。 做咩啊？ 咩啊？ 佢话吓你廿二 哦， 个样搞笑。 你个样似十二系嘛？ 系啦， 咁、哦、样 成三。好，讲下呢个车辆易痛行窃，又系问下啲拍档啦。嗱、嗯，全港咧有82% 嘅车辆咧已经领取咗咯。 系。 而 我系嗰82%， 你成为咗 咩、 啊？我搞掂晒啦， 恭喜你啊！ 搞掂晒啦， 你琴日都未搞掂噶。 唔系，琴日我上个礼拜攞晒噶啦啲嘢，不过我咪话我未搞嗰、那个付款方法啊嘛，咁我早几日搞埋啦。 好叻喎你！ 不过我仲有最紧要嗰样嘢未 系乜嘢？ 未粘上个玻璃窗， 咁、哦、嗰个又唔急粘嘅，5月7日之前粘咗就得， 可以用翻之前嗰张。贴贴 阿边神俾我张， 系啊系啊 系啊，分派俾我哋嗰张 分派，分派系啊系啊，反而咧，哦，我真系未整，原来我成为咧呢个少数啊， 嗯， 好少噶嘛， 唔紧要，8%， 我陪你啊，不如 系啊，真系难搞少少，要攞翻个牌簿啊去整啦。不过 系啊系， 都真系要整噶。如果唔系，到时咧就过隧道嘅时候就再麻烦一啲啦，咁样。咁啊，运输署方面咧都呼吁车主啊，要把握时间咧安装呢个车辆贴啦，开立呢个账户啊，同埋咧设定缴费嘅方式，并且留意易通行咧就发出嘅通知，咁啊确保咧户口有足够嘅钱。如果唔系，你整咗咧唔够钱过咧，或者你个信用卡可能连结咗绑定咗之后咧，你个信用卡到期咧、其实又要搞多几重功夫。 不过即系对于我嚟讲，我自己啫吓，咁、可能嗰个易通行嗰个用途未必会太多咁、因为随住我成日都话啦，我随住而家好多时候我都会泊咗架车喺停车场就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嘛。咁、好多时候就会系过海，我又未必会用到交隧道费啦，又或者系一啲高速公路，我亦未必会用到啦。咁当然啦，你话整咗。你將來一定有用嘅，咁、但係而家用嘅機率對於我嚟講就唔係咁高，但係一眾職業車司機咧就真係要快快手啦，因為佢哋用嘅機率就太高了。 係咁，但係都有少少寬限期嘅，咁啊佢哋都有有關方面都有講啦，下個月7日之後咧都可以使用呢個清沙管制區，咁但係咧到時車主咧就會收到呢個繳費通知㗎啦、所以喺14工作日之內咧去交錢，或者喺二維碼去便利店交錢，但係如果過咗期咧。就有175元嘅附加费。 哇，咁都几多喎，嗰170多元。 每样嘢迟交呢其实都系贵。包括你嘅卡数。係呀、所以我都成日想提一提，即係除咗大家整易通行之外呢，你卡数如果你成日都借还免批呀或者迟交呢，其实条数都几乸利嘅。 係呀，千祈唔好埋做咩咁感同身 受。咁我试过有几次系唔记得交卡数。咁、之后我就打电话去银行话我系唔小心㗎。 系啦， 佢就真系帮我 wave 咗。咁、 哦、 但系真系系好少数发生，你先可以咁样做。 啊，你几多岁？我又好奇，你几多岁开始有信用卡嘅咧？ 我 year one 咯， 即系你18岁系咪？你22岁依家， 唔系通常系几时咧？当你未有信用嘅时候，就俾张信用卡你嘅。 但系咧， 你有信用嘅时候咧，就唔需要信用卡噶嘛。 但系佢得10,000元。 嗯， 咁我上次谂 够啊， 唔系，我想买一部电脑嗰阵时， 俾层楼你嗰啲啊，100多万、几百万得未啊？ 咁你俾20,000元我俾我买一部电脑嘛，我连电脑都买唔到，咁我就打电话去银行啊，可唔可以帮我 提高 咁样咧？佢话唔得咯。 船仔啊，我真系好想讲呢个俾你知啊，咁钟哥更加有同感啦。当咧你细个时候好想个信用额度咧加大啊、觉得好劲啦，因为系白金卡或者咩卡。咁样啊！你睇下我碌，我真系可以碌到一层楼嘅首期，但系到你人生历练有翻咁上下咧，你好想将个 credit limit 咧降低，你想去翻3-4万，我都想啊！你唔好俾咁大额度我，我都惊我自己过度消费，即系你2-3万元咧，我够食够使够碌够储 Asian Miles 咧，我 OK 噶啦，咁样咯，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咁嘅。你觉得咧？你嗰个额度咧？ 我好少嘅咋，好少嘅咋，我亦都冇。真係好認真地話，可唔可以俾多啲我啊？咁樣冇啊，因為你唔俾咪唔俾咯。即係我覺得個信用係，即係我又係我覺得，我覺得個信用係我攞 cash 出嚟噶嘛。 嗯， 我唔係要交錢卡。咁同埋我又係曾經試過唔記得交卡數，所以之後咧，哇，好煩啊！對於我嚟講咧，跟住喂又搭咗一層嘅利息上啦，好煩啊！我覺得。咁所以而家即係當然係自動波自動轉帳啦，所以阿船姐，譬如話有一啲係交免批嘅，又或者好似我呢啲咧，邊啲先係銀行嘅理想客户啊？其實係嗰啲喎， 係 我哋交即係譬如自動轉帳一次過交曬嘅咧， 我哋佢哋冇肉食噶， 即系卡数越清啦，不如咁样讲啦。 卡数越清，系佢哋冇肉食噶，仲要系帮我垫资咗先。 嗯， 但系嗰啲咧，佢哋可以赚利息啊嘛。 系， 所以点解佢唔加我嘅贷嗰个信用额咧？我又明白噶。嗱，因为我唔系优质客户啊嘛。 嗱，今日咧都想讲多少少关于信用卡。既然讲开啦，因为你无论啲支付系统，好多时候都要绑定呢啲叫 credit 卡啦，令到你可以即系譬如容易啲增值又好啊，或者容易啲多啲资金去用啊，过隧道又好啊。啊，不过。即系你哋都有讲，其实信用卡爆煲呢件事咧，香港都几严重嘅、 嗯。 但系咧，同信用卡去搏斗咧，就系、是、你喺香港咧该学嘅一个投资嘅学问。点解咧？啊，你有阵时又想攞一啲信用卡嘅优惠、 嗯， 你又想储一啲积分，非人理数又好啦，储、一啲现金回赠又好啦。嗱，我唔知你哋有冇用呢啲信用卡嘅現金回贈， 好少， 好少係嘛？ 乜我本身簽好少簽卡啊嘛，個回贈自然就少噶啦。 唔係，我見你成日飲茶都爭住簽卡，跟住咧簽嗰張有幾千蚊噶咯。 誒，嗰啲一次半次有幾多啊？ 係咯，其實飲茶好多時佢又俾 cash， 係啊，係咪啊？多數都俾現金， 多數俾現金噶。 係啊，但係你有陣時泊車優惠嗰啲，佢都要焗你用信用卡消費。 就係呢個麻煩啦，因為而家好多商場係要電子消費，先至可以嗰個吸嗰個泊車優惠。噶嘛，嗰啲咪焗住要用咯，焗住好似好衰咁样， 咁都 一定要用啦，系咯。咁咪我都系中意现金。 嗱，我头先咪话你要用同信用卡喺生活喺香港入边博弈咯，就系、是、因为你可能原先都系俾现金噶、但系冇办法啦，我拍咗喺某个商场两三个钟，跟住就一定要用信用卡去支付啦，跟住你就要有后续嘅故事，你要记得还啦，系咪先？记得找数。小白你系点样处理？ 喺香港咧，我觉得生活咧，如果信用卡唔用嘅话咧，系辛苦嘅。嗱，我举个例啦。例如你嗰啲嘟嘟卡譬如八达通咁样啦，咁我都会用完㗎嘛，即係入面嘅面额我会用完㗎嘛，咁我可以利用信用卡个方法呢去到即刻做个 payment， 咁、嘟一声真係就即刻过返钱入去嗰个八达通入面，咁唔单止淨係我自己张喎，我屋企人我仔仔嗰啲都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就透过佢哋嘅 app 去到增值㗎嘛，咁、如果你话头先中国讲得啱啦，例如我去食饭，咁我又要泊车嘅话咧、其实我又要电子消费，咁我又好惊，好似阿欧所讲一样嘢会使多咗，咁、所以我自己我个人啊，我用嘅方法咧，其实我得一张信用卡嘅。 我都系啊， 因为用一张信用卡，同埋我老实讲，我 买价咁样， 你梗系得一张啦、 啊。你 系学生年代啊嘛，啱、 啊。你去读紧书、啊， 你可以申请四张，有四万，到时你咪买到部电脑咯，分开咯。但呢啲梗系唔系本节目同埋本台嘅立场啦、 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咧， 系、反对添、 即系例如都有其他银行咧，有啲 offer 嘅，话啊白生，我呢张卡我俾你啦，咁样。咁佢哋有陣時可能因為透過某一啲嘅可能我參與嘅一啲嘅計劃，跟住佢就俾咗張卡我。但係嗰啲老實講啊，我一直以嚟我都係張卡連嗰個貼紙我冇搣過，即係我想將我自己嗰個恆常嘅使錢嘅習慣咧，就回復翻一張。咁我啲我自己就用可能財政方面就 容易計數咯， 係啦。同埋我好怕咧，就係原來呢張卡咧個錢我唔記得咗俾，嗰張咧我有俾咁樣。你諗下，淨係譬如你公車。即係個排保問題，要搞嗰個移動銀，都係因為嗰張嘢喺人哋銀行嗰度，我同阿歐都會覺得好煩啦、 不過呢個就係當然一張卡嘅好處啦，但係有時一張卡都有啲弊端嘅、例如大家利是，你唔見咗一張、如果你一張都冇，得一張唔見咗嗰張咧。跟住你想用，你等一段時間，佢、要補快俾你噶嘛？嗰段時間你冇咗啦。如果你有兩張嘅，咁你就可以，我攞第二張用住先。咁、你有呢個咁樣嘅方法。 都係。 而家咧，我就嗰一張嘅信用卡咧，其實就已經即係我又唔介意分享一下啦、就放咗入去我個電話入邊嘅。咁如果係啦、其實基本上嗰張卡咧，我又長期放咗喺屋企嘅。只要我有個電話嘅話咧，基本上我係做到曬呢一類型咁樣嘅。 我又唔想講啲過頭説話。 你等我拎住个电话， 你想讲如果电话冇电咁点算系嘛？ 电话冇电啫， 电话冇电都用到噶，不过、那個、 电话冇电都用到嘅。 咁、如果你唔见咗个电话咧，唔想讲都系 啊。所以我咪拎住个电话等你讲咯。 但系咧，嗱，我讲少少啦。之前我换电话咧，其实将呢啲支付系统过嚟过去咧，都 系 好麻烦。 系嘅，我都有换过电话。 不过咧，我又想另外有另一个角度，帮啲嗰啲叫做社交你搵攞啲着数优惠嗰啲信用卡达人讲嘅说话。有時我都覺得叻嘅，有啲 YouTuber 咧， 係啊， 譬如申請咗十幾張信用卡咧，佢可以免費去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咧， 係啦， 嗱嗰啲啊真係達人嚟㗎， 呢個咧其實你唔好話我都有睇嘅喎， 係啊， 即係 即係唔好講名啦。咁但我睇完之後覺得，喂，原來咁多嘅唔同方法，當我申、啊、我淨係申請嘅， 係啊， 我已經可以得到好多係有利於我日常生活嘅 offer。係 啦、 啊，係啦、啊。咁、啊、但係咧，我永遠都係嗰句，唉，算啦，唔好貪啦， 不如俾心機做嘢啦。 係啦、啊，咁我攞咗嗰啲嘢，有陣時係多咗嘅，又或者係我再攞多幾張卡。一个唔觉意开始有个洗大咗嘅习惯，咁啊麻烦啦、 嗯。因为我近排都睇咗一个呢啲 YouTuber 啦，又系关于啲生活理财嘅嘢嘅，咁啊睇，哇，原来佢譬如有十张信用卡啦，咁又系嗰啲叫打新优惠啊，即系做嗰啲新客户优惠啦，咁佢十张申请晒啦，有好多嘢都 系啊， 几多有 gift 啦，有两三张机票啦， 免费去旅行啊，跟住包你保险啊，好多噶。 你讲得好啱，但系咧有趣，信用卡咧 focus 嘅咧都系 for 你旅游嘅，佢冇话送第二啲嘢俾你嘅，会唔会送个枕头俾你啊？啊，未必嘅，啊，会唔会送啲香薰俾你啊？未必嘅， 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佢信用卡公司咧，佢就算俾啲 offer 你咧，嗰啲 offer 系会令到你会延续消费，你俾个枕头你。你一份份幾年喎，叫你換枕頭，到時你又唔肯。 旅行你就一次過用咗。 係啦，你亦都可以攞住佢張卡繼續消費，跟住延伸消費咧。咁所以佢呢個咧，我望落去睇都睇透呢個陷阱嚟嘅。 哦，嗱，係咪陷阱我唔知啦。嗱，因為有人即係睇下，我都話呢個係同信用卡生活共存嘅一個方法或者一個技巧啦，用呢個字眼啦。 冇咁多陷阱嘅，係啊，只得愛情先有陷阱嘅啫。 係啦， 這陷阱，這陷阱， 邊個遇上？ 讲信用卡要讲呢、這个，借钱紧要啊，咪俾钱中介，谂过先好用啊。 哦，那用借口冲出沙滩去数石头，所有野鸭悄悄出了走，心散落四周。看尽世间罕有，不去追究才华跟成就，便换上无衣，严寒异国太即兴对起说有，走来给我 Just a little get away， 放弃要爱你不理，即刻要飞，快些就快闷到死 ，I'll be on my way， 别处亦想你 ，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挂住我啊！一起小碎步，一起筑了城堡。Won't you come with me？We good wherever we go。便望尽湖水，如儿路过跳起水花，都前走。 Chantel 姚卓菲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小出走》，飞下都系开心嘅，希望大家旅途愉快。 系啦，咁去到外地咧，都有好多出色嘅食品啊、餐厅啊，大家都可以去慢慢食啦，开心啦。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咧，咁大家都啱啱可能又睇到传媒又讲翻嗰个 车 胎人啦，咁有啲新嘅铺头咁啊，封建游人有平有贵， 特别系啲小食铺啊，我头先都好刻意留意咧，都多翻好多本地嘅一啲小食咯、因为前排我哋。 都好聚焦讲嗰、那个开心香港啦，那个美食市集啦咁样。 讲烧卖 系有啲烧卖啊、牛杂啊都有入围咯。今次呢个书入边 可唔可以放库啊？ 可以啊， 可以放库， 可以我随便随便。 喂，快啲跟个名单，快啲食一次啦！好快咩啊？ 系啊，我自己都担心啊，因为 车胎人之吻。 我每一次咧睇到呢、這个车胎人嘅叫 report 嘅时候咧，我心入边都会喺度谂下呢间铺头喺佢嘅 scale 嗰度，佢突然之间有呢、這个，即系我哋叫美誉啦。咁正面啲嚟讲系好事嚟嘅。咁但係會唔會因為香港有個叫經濟嘅周期性循環，即係始終都係依靠嗰幾個最大嘅工業，其中一個地產。咁你變咗係個業主嘅話咧，佢一定見到話我而家個租客咁樣嘅情況，咁會唔會可以放過佢一面，咁令到佢可以繼續經營咧？我唔知啊，但我希望係咁，因為一間鋪頭要經營嘅時候，甚至乎佢哋經過咗咁多嘅心血咧，先至可以得到嗰啲叫做隱藏式嘅顧客垂青，咁啊令到佢哋得到某一啲嘅獎，其實係一個好難得嘅一件事。其實人哋當初一粒星都冇，兩粒星冇，三粒星冇。乜嘢星都冇嘅时候，佢真係諗住我经营一间小店囉、我经营一个铺头，然后我将我希望做到好嘅嘢去摆出嚟，咁然后大家鍾意啦，咁就更加开心啦。 如果小白就话讲以上讲嗰段呢，即係嗰个铺头同地产商之间嘅关系呢、如果通过一啲港产电视劇啊、即係将佢即係叫做妖魔化咗呢，你估个地产商会点样讲呢？我而家做生意啊！你估开船堂啊？即系上嚟嗰啲咁样， 系啊，一定系嘅、 所以咧，香港冇乜船堂噶啦，而家随住呢几廿年， 边度揾 系啊？呢几廿年嘅大台剧集常用呢一个语句 船堂。喂、而家你去上去嗰啲咩？谷歌查下啲地图咧，船堂冇冇 啊？难搞啲。但系依家系好多派饭嘅，唔系代表香港人冇前身，所以要改一改个对白。你当我派饭啊？咁样咁又会好啲啦，我觉得啊， 派饭嗰啲都系好多叫有心人咧、去到做嘅，即系未必。 我有派过， 系咩？ 系我嗰时中学要组织。即係中學生咁樣啦，咁就同我諗揾咗四廿零個同學咁樣一齊去咗荃灣派飯，喺街市度派飯俾啲清潔嘅人。 咁嗰啲飯係個來源喺邊度嚟嘅？啲飯 有間餐廳 哦，佢即係佢哋供應咗。 係啦，佢用個好平嘅價錢俾我哋學校用一個低廉嘅價錢可以買嗰啲飯。 哦，咁你哋就負責去， 我就負責派啲券，咁、就周圍揾啲清潔嘅人啊，傾下偈，嚇問下啊，你哋做嘢辛唔辛苦啊？咁之後就問佢哋啊，會唔會想食下飯啊？咁樣 哇，後邊即刻多咗個光環啊！ 哦，突然間啊嘛， 中學嘅時候嘅個光環係留翻係，大學已經冇做過呢件事。你留意翻佢語句之間 走咗啦，嗰個光環 即刻暗淡翻。咦，又黑咗。 我都有啊，我有植樹啊，小學嘅時候。有賣旗啦， 我都有喎、 啊。係啊， 賣旗我都有。 其實我突然間諗翻你早期嘅時候，電台活動咧，即係十幾二十年前嗰啲咧，有植樹嘅。我突然間諗翻起， 啲有，而家都有， 而家都有， 係嘛？ 隔離台。 唔紧要啦，冇所谓，有唔系成年年都你植噶嘛？有阵时你植下，有阵时佢植下，大家付出下咯。 其实植树一个几开心嘅活动嚟，即系回想翻当年，即系一班同事喺个山头嗰度咧，就咁当然大会准备咗一棵、二棵细嗰啲树苗啦，咁我哋就掘啊掘下窿啊，跟住就埋咗上去啊。你有一份咧，即系你喺大自然付出嘅感覺，係有嘅，同埋嗰個記憶，你諗下，我到今日咧都咁深，即係證明其實係一件開心嘅事，即係同時有得連結，咁啊幾好啊，咁啊又做呢啲好事啊。 但你哋有冇翻去睇翻棵樹而家生成點啊？ 問小白啦， 問小白種咗喺邊都唔記得啦， 係係記得，因為我哋一車車車過去噶嘛。 正所謂十年樹木。八年樹人啦、係咪先？ 起碼都隔得十年八年先可以再翻去㗎。係 啊， 到時條路都唔知揾唔揾得翻。 揾得翻嘅，係啊，最緊要揾到植樹嗰條路。 係啦， 好啦，咁啊，22度氣温，相對濕度77%。 See you.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咧，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好，钟哥，小朋友你好。 系啊，同我哋一齐睇睇股市嘅情况先啊。睇到琴日咧，恒指啊反弹139点啦，咁啊重上咧250天线啊，成交金额咧就越嚟越少啦，可能放假 feel 啊吓，咁啊减至去978亿啫，1000亿成交都唔够咁样。好啦，大市嘅走向点分析咧？其实咧，美股啊，以至港股咧，近排咧都跌几多吓、啊？今日个势头又点去预测咧？交俾 Dicky 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讲啲轻松啲嘅嘢先啦，因为个股市都其实令到大家都好紧张啊嘛，系咪？咁啊，即系我即系唔系卖广告嘅，总之我逢礼拜三咧就会喺某一个喺内地都全国播嘅一个电视台度做节目。咁我咦，点解平时同我做开节目嗰位女主播素颜咁样喺个 Zoom 嗰度话啊，你唔使嚟交易所啦咁。哦，原來咧，其實佢哋都即係放假 feel 啦，都已經咁啊，完全明白啦。咁點解咧？因為即係大家都知啦，嚟緊就呢一個五一黃金週嘛。咁所以咧，即係五一黃金週嘅之前咧，咁大家嗰種放假嘅氣氛已經相當之濃厚。亦都個客觀嘅事實咧，就係如果我哋純粹講我哋個即係個港股通嗰個所謂嘅南向咧，咁其實咧就27号、28号一路去到1号、2号、3号，即系讲紧5月咧，都会系暂停噶。咁所以即系简单啲讲，北水咧就已经系放假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喺过去呢段时间咧，我谂讲个港股表现咧，都系即系都极不济噶啦。琴日都叫做有点讲啊，都叫做啊，企挺翻少少，弹翻啲，但系其实都系。即係反覆都係跌多就彈少，咁仍然都維持住咗多一段時間啦嚇，咁亦都繼續喺2万留下啦，咁即係彈都唔係話好有力水嗰只，咁原因其實亦都離唔開嗰幾個啦，過去都有講到噶啦，就係話冇辦法啦，個港元匯率始終都比較弱，咁點解啊？因為個港美息差都比較大，咁但係亦都咧，我都即係不厭其煩咧，都要講就係唔使擔心，聯繫匯率嘅制度行之有效，因為咧真係當個港元匯率跌到弱方保證嚇，即係7.85嘅時間咧，咁好簡單啊，咁除咗你話即係個港匯弱。金管局要出嚟接呢啲港元之外咧，咁銀行體系結餘就會跌，繼續跌嘅時間咧，咁啊拆息就會上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又會收翻窄咧港美嘅息差，咁自然咧就個港匯咧又可能會離開咗個弱方保證，係彈翻少少咁咯。咁呢個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嘅行之有效的啊聯繫匯率嘅制度。但係哎呀，點講都好啦，港元咩都好。總之個港匯弱，就即係有錢走，有錢走個港股就自然係差啲啲啦。咁甚至乎咧，即係講到我唯美股咧，哇！即係都實上嗰個道指咧，都唔係講笑嘅喎，都即係連續跌咗兩日，都唔係話即係細個跌幅。咁可能咧，尋日大家都會即係留意到，就係其實在之前，即係其實星期三咧，大家都知嘅啦，因為咧即係。包括係微軟啦，特別係微軟，唔係包括嚇，即係業績其實好多都比預期好啊。講嗰啲美股，咁啊微軟好好嘅業績，咁其實咧即係叫做喺唔係尋日，係之前一日咧嗰個收市後嘅交易時段已經升咗好多，即係預咗㗎啦，佢升。咁仲有佢都係三大美國嘅指數成分股，即係道指、標準普爾500指數同埋納斯達克指數，佢都係成分股嚟，但佢都帶唔到個美股，真係有個。即係可唔可以升多啲啲啊？三大指數都俾啲力水啊，咁樣咁真係做唔到呢樣嘢啦。甚至乎尋日即係星期四嘅另一次星期三嘅美股嘅交易日咧，咁講緊呢一個部分啲科技股啦，即係除咗頭先我講同一日之前已知嘅微軟啦，呢一個即係 Alphabet 啦，咁而家到 Meta 啦，即係 Facebook 母公司咧，第一季業績咧都唔係太差㗎，咁所以即係其實就咁講業績咧，其實都像樣，但係咧嗰間即係 First Republic Bank 咧，即係呢個第一共和銀行啦，香港人亦做，咁就真係又俾阿股神講中咗啦，股神講咩啊？佢就話嗱，即係美國啲存户你唔使驚啊，你存款又有保障，除咗個25万元嘅美國嘅聯邦銀行存款保障之外，都係撐得住嘅，唔使驚啊！但係咧，銀行業嘅信心危機咧就未過去啦。仲有會唔會有其他銀行，好似嗰啲咩 Silicon Valley Bank 啊、Signature Bank 啊咁會出現問題咧？就真係好可能啦。嗱，當然啦，我完全係意譯同埋跳皮咗啦，即係股神就比較認真啲啦。咁但係而家睇嚟咧。 即係就真係好似又有一個即係危機已在前面咁樣，就係、是、見得到呢一間第一共和銀行咧，啲錢啊不斷走，股價不斷跌，即係已經係跌到真係反艇嗰只噶啦咁。咁即係話反映得到咧，就嗰、是、個銀行業信心危機都仲係未過去。雖然可能大家會話啊，局限喺個別一兩隻銀行嗰度啫，又唔係成個銀行股都跌，但係即係個整體個股票市場氣氛咧，都仍然受到一定程度嘅拖累咯。所以即係呢一刻，就算你話啊個港股都好啦。即係叫做唔係話好大嘅沽壓，但係咧都仍然仲係喺即係2万以下嘅呢啲水平，即係浮浮沉沉咁嗰只咯。 嗯，但係咁樣都要揾啲嘢嚟睇睇啊，所以最好咩睇下啲成績表先。咁我最近睇咗呢只港交所，咦，佢第一季盈利都增咗 28%， 咁但係咧有啲大行咧就話，佢下一季可能收息就會回落翻啦。但係有啲大行咧就讚佢，控制成本幾好。咁究竟我應該睇好啊，定還是唔睇好佢咧？港交所啊 ，Dicky。 其实咧，点讲都好咧，港交所第一季嘅即系业绩咧，其实都唔系太差噶啦。都咁当然啦，你话收入有冇改善空间？咁永远都有改善空间嘅。喂 ，LME 嗰度俾人偷龙转凤喎，咁渣嘅咁样吓，咁啊就真系渣啲嘅。咁虽然又唔系话好影响佢盈利，就算撥皮啊嗰啲咁，咁啊但系咧就即系。石头换做金属被换做石头咁啊，真系听落去都好似好匪夷所思啊吓！咁但系客观嘅事实就系咧，即系业绩都系即系都系算系唔错。新股咧就即系嗰个集资咧，同埋上市咧，开始亦都有少少即系复苏嘅迹象啦。即系当然你话啲新股表现都系一般般啦吓，咁啊但系咧就。都叫做起碼啲生意又多翻啲，咁但係如果你話以即係之前第一季嚟講咧，即係我哋香港嗰個首次公開發售排名去到第七位咧，咁就梗係唔算特別標青啦。即係以往考過幾次第一，咁而家考第七，咁自然就唔算太滿意噶啦，係啊。咁但係點講都好有，都叫做連跌咗好幾日之後，睇完個成績表咁咪彈翻啲，我諗都會維持翻。即係穩定咯，我覺得起碼呢只股份都即係你話好大跌嘅空間又冇咩嘅。 嗯，咁另外都想問埋 Dicky 咧，就係銀行板塊方面咁啊，其中例如係渣打第一季見到佢税前嘅盈利有17亿美元，咁啊又話到原來即係差唔多近九年之中咧最勁嘅。咁無論佢又好，定還是會唔會影響埋其他銀行板塊都會做得幾好咧？嚇 ，Dicky。 系讲到渣打，咁客观嘅事实咧就系、是、个股价咧喺即系外围交易时段咧都做得好啲嘅。咁啊，当然啦，你话即系纯粹讲业绩啊，呢、这、一个净利润率啊、息差啊，甚至乎整体即系全球各国，特别系当然啦，其实你话汇控又好，渣打又好，虽然佢注册地点都系英国啦，但系佢哋业务咧都喺亚洲或者严格上嚟讲大中华地区都系一个好重嘅比例嚟嘅。咁我都会觉得。即係用漸入佳境嚟形容啦，即係都我都覺得恰當嘅，即係起碼都係即係慢慢地咁就復翻數啦。咁雖然過去嗰兩個月咧，即係個別嘅即係金融股，包括頭先提到無論渣打又好，匯控又好，咁都即係有一定程度下跌，但我會覺得即係而家喺呢刻都係即係叫做係。疲極太耐嘅呢一個趨勢都會慢慢有機會出現咯嚇。 嗯，咁啊轉個角度啊，講下今日有出業績嘅啲股份咧，都好多都係重磅股咧，包括比亞迪啦，咁啊比亞迪電子啦，仲有咧一眾嘅內險股啦。咁其實即係呢一啲嘅成績表出嚟，有冇機會令到即係成個大市氣氛好轉啲咧 ？Dicky， 你又點分析啊？嗯。 咁點樣都好啦，即係業績嘅表現始終都會係即係反映喺個股價度嘅，因為即係如果你話成績表係好嘅，咁股價都唔會太差嘅。咁嗱，當然呢個效應或呢個情況咧，喺美股會比較明顯啲，你覺得業績一好就升俾你睇 Meta 嚇，即係延長加時段都可以夾上去嘅咁樣。好似之前嚇，即係講緊 Microsoft 微軟又係入業績又好好，可以升好多。咁香港就真係有少少有好多因素影響住，因為譬如話你話好啦，比亞迪咧，我啊預咗佢一定好好，咁但係問題佢業績好好咧，佢又面對住 Berkshire Hathaway 啊，即係股神嘅旗艦咧，又繼續沽貨。咁啊啲即係大價藍籌股咧，面對住沽貨壓力，亦都唔係淨係得佢一隻，咁仲有隻阿里巴巴又面對住即係呢一個軟銀，咁啊呢個騰訊又有呢個南非嘅 Netflix， 咁所以咧即係變咗仲有其他啲因素左右住，咁再加埋即係北水始終都放假咧，咁所以呢幾日咧即係講緊個交易日啦嚇，咁都係會比較係即係觀望情緒靜少少，都係難以避免噶啦。但係畢竟最後咧，即係股價都會反映到一定程度嘅。 效力嘅，即係就算你話支持力都好啦。咁所以我覺得普遍嚟講，如果你話即係頭先提到嗰啲咧，我就對於比亞迪咧，尤其是即係講緊即係成分股嘅做車嘅電動車呢間咧，個信心就大啲。我諗保險股咧就都係難少少，因為始終你話無論係保費收入啊、債權型同呢一個股權型嘅投資啊，即係大家都有好樂觀嘅復甦預期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都叫做喺而家呢刻都慢慢反映緊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啊今年嘅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扬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唔该 ,Dicky 啊。咁我哋听日再倾喎好嘛。拜拜。 唔该 ,Dicky。 拜拜。 青沙管制区率先喺5月7日早上5点实施二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啦。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優惠都可以分兩節嚟講啦，咁啊頭先小白都有提過啦，就有95間餐廳啦，又有得擲星啦，有得攞到嗰啲星星啊咁樣啦，咁啊15間咧就升級新上榜嘅，更加多就係嗰啲小食類別啦。嗱講真，你去到一啲好高級嘅餐廳咧，你一年都係食一兩次嘅啫，即係啲重要嘅日子啊，譬如周年紀念啊，或者可能啱啱識咗一個新嘅朋友啊，想食好啲啊咁樣，但正常咧都係會食啲街頭小吃啊。可能有啲正嘅雲吞面啊，正嘅牛雜面啊， 一種尋寶嘅感覺。 係啦， 其實街邊位嘅時候個尋寶嘅呢個樂趣咧，就我覺得大於個食物添。 我而家餐餐食大魚大肉㗎，貴嘢啊，每日去幫襯啲。 但你用曬咯嗰啲消費券點搞啊，鍾哥？ 咁啊， 再揾過 啲街邊小食。 唔係，我話咧啲街頭小食咧。一開始我記得咧呢個叫《擲星》呢本書書咧，呢本書書添，呢本書啊，呢本書咧 咁 Q 噶 O 你 係突然間 Q 咗，係冇辦法， 我哋一齊食飯飯 係啦， 係啊，我今日都 熱熱吹吹， 冇辦法啦。因为琴日阿仙奴输波， 哎呀， 凌晨三点钟啊，应该同今年嘅英超冠军无缘啊， 哎呀， 好左右到我今日嘅心神， 都系完嘢，唯有咁谂。 系啊，虽然依家仲系榜首。但系冇办法啦，踢人哋踢少两场，一路搞唔掂啊！ 可能嗰两场人哋都唔得咧， 应该唔会啦，应该唔会啦。咁所以容许我今日即系啲 低沉啲啊， 唔系低沉啊，可爱啲啊，可爱啲啊。喂，嗱，想讲啲嘢食咧，氹下自己，包括咧，有一间鸡蛋仔咁喺红磡嗰边咧，咁都有入围。咁今次咧多咗好多本地嘅一啲叫做常食嘅一啲嘢啦，譬如牛杂啊咁样啦。嗱，旧时咧，因为呢啲都系外国嘢嚟噶嘛，即系呢个擲星車胎人咁样啦。咁咧佢未必会识得欣赏牛杂噶嘛，牛杂系好难俾外国人垂青嘅一啲嘢嚟噶，即系我想讲 内脏类嘅， 第一内脏类啦，第二卤水少少，即系有少少卤水 feel 啦，同埋咧如果你去啲有好多年历史嘅牛杂铺咧，其实佢嗰个牛杂嗰汁系咁滚住咧， 系啊 你要话俾啲外国嘅朋友仔或者游客听嗰一兜或者嗰啲系乜嘢嚟啊？佢用铰剪剪紧啲乜嘢咧？其实你英文都要有咁上下水平，你先可以讲到俾佢听呢个咧就系肺嚟嘅，呢个就系肠，呢个咧就系牛扒叶，牛扒叶点讲？ 佢哋去视察呢啲餐厅，会唔会带个翻译去咧？ 系咯，就真系唔知啦。 会啊，话说其实本身已经有好多本地嘅人系即系同佢哋会有啲合作。 哦， 咁佢哋咪更加明白件事，又唔需要特别。 佢最精髓嗰个有冇讲先？即系话呢兜汤咧， 系啊， 30年噶啦。 系啊，其实除咗牛杂， 有冇讲先？ 系啦，牛杂呢啲汤啊，不断长滚之外咧，坊间都有唔少嘅秘制几十年老字号嗰啲咧。其实可能佢哋啲腌料都系一路系咁腌住，不断再加啲新嘢入去啫嘛。 系啊，知唔知呢一样噶？ 系咯， 唔知啊，唔知有冇解释到咧？啊，又真系唔知有冇解释到咧？咁不过唔好理啦，攞奖就系攞奖啦，被推介就系被推介啦，咁样。 咁另外就有啲糕点店啦，都有获得呢个街头小食嘅。咁糕点店就做过啲钵仔糕啦、芝麻卷啦、红豆糕啦，同埋咧呢个椰汁糕等等嘅、就即使不是过时过节咧，大家都会见到人哋咧揸住嚿糕喺度嗒下嗒下咁啊。钵仔糕啊，值得啦，值得攞， 系咯， 即系值得推介去外国啊。我觉得呢、這个叫做港式或者广东式嘅糕点类，可 Vicky 都好中意食嘅钵仔糕，成日见到朝头早佢即系偷偷地啊行出走廊做咩咧？哦，原来就食钵仔糕。 我都中意食嘅钵仔糕，但系我咪之前都讲过一次，我唔中意食嗰啲而家嗰啲唔系碗嗰只，有啲系胶兜仔嚟噶嘛。 哦，系啊系啊，嗰只唔好食。 唔知嗰只好诶，我唔知点 直情唔好食添啊，好直白唔好食嗰只。 我唔知点样形容嗰啲 好啤出嚟嘅 啤出嚟啦。我成日觉得好粉啊，即系嗰嚿嘢好粉啊，唔知咩嚟，一嚿粉咯。 系啦， 唔知咩。 但我之前有个亲戚系做呢啲糕点啊，即系卖白糖糕啊、黄糖糕，佢成日咧食唔晒，即系卖唔晒，佢就会拎俾我食。当我每一日都食呢一啲剩翻嘅糕点之后咧，我已经长达十年冇再食过呢啲钵仔糕啦。 食得太多， 我哋相识得太少，你应该即刻叫佢直接转过嚟我度啊，因为我多多食得起嘅。 佢系好多，每一日几个真系。 咁根据呢个糕点师咧，咁记者都访问，哇，你又得到推介，点解你啲钵仔糕咁好食嘅？咁佢又有讲啦，当中嘅重要嘅技巧就系咧，水同埋粉嘅比例咧要啱啱好啊，咁样只要咧比例稍稍出错咧，都会令到糕点咧变质嘅咁样啦。 咩太多牛奶味， 系啊， 系啊，冇订企啊， 系啦。另外咧，不少客人都喜欢多红豆， 梗系啦。食梗系食红豆多噶啦！ 嗱，听下呢个获奖嘅糕点师傅点样讲啦。佢话咧，不过原来咧红豆多咧不代表是好，过多嘅红豆咧会令钵仔糕容易裂开啊，因此豆嘅比例咧都要刚刚好咁样。 咁样啊，咁我收翻正话一句咯， 多啲 咯。师傅咁讲， 唔系你应该咁讲话， 你个师傅红豆放面。 唔係啊，佢啤埋喺裏邊， 佢啤埋喺裏邊啊嘛。 係啊係。 另外 extra， 佢而家就話如果太多就好容易裂開。 係啦係啦，咁仲有佢嗰個白糖糕都好似係出色嘅咁樣。咁白糖糕點解會帶酸味咧？ 係喎，呢個我都好想知喎。 你哋知唔知啊？ 發酵 加咗醋啊？ 哦，佢係咁樣講嘅。呢個糕點師傅啊，有些白糖糕會帶酸味。其实没什么，是发酵太久了。 系啦，系发酵，真系发酵。 但有些客人会怕这些酸味。 我以为佢坏咗啊！ 唔系，冇咁容易坏嘅。 客人点解会怕咗啲酸味？就系怕佢坏咗。 其实系啊，我细个都有呢个疑惑咯。 系啊，跟住咁酸嘅。 即系我问我亲戚，佢话冇坏啊，系发酵嘅味嚟嘅。 你亲戚系咪就系呢、這个 整就系、是、呢个 就系呢个师傅啊？ 唔通我有亲戚咁样？我唔知 道。少少时间，即刻。讲一次俾大家听，你知唔知以前我哋买白糖糕咧，就是、有啲人可能担住啲白糖糕一攞咁样上楼嗰度卖噶嘛，咁佢哋会嗌佢哋点样嗌嘅？钵仔糕，钵仔糕就系咁样嚟。 会唔会你柴湾区先有独有嘅文化色彩嚟噶？钵仔糕 ，OK OK 。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早前达成的暂时停火协议大致获得执行，但是据报仍然有零星战斗。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工作人员指，首都赫土木附近的恩图曼市电视和广播大楼附近传出战斗声，当地缺乏燃料和医护人员，民众为获取清水、食物和现金而烦恼。苏丹传媒报道，武装部队在当地星期三晚指总司令布尔汗已经收到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一份针对苏丹目前危机的调解倡议。倡议内容包括延长停火72小时，冲突双方派代表到南苏丹首都朱巴谈判等。报道又指布尔汗初步赞成倡议，快速支援部队方面暂时未有回应。 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就兩國關係同烏克蘭危機交換意見。習近平重申，中方的核心立場是勸和促談，中方將會派出代表團到烏克蘭等的國家，就解決烏克蘭危機進行溝通。泽连斯基相信这次通话将会有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是亦都重申不能够以牺牲乌克兰领土为代价来实现和平。美国、欧盟和联合国都欢迎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电话，白宫认为是一件好事，但是亦都认为目前仍然无法知道会不会促成有意义的和平计划或者是提议。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竞逐连任，引发选民对他年纪的担忧。拜登在白宫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他自觉状况良好，并且对连任的前景感到兴奋。他尊重那些质疑他是不是适合总统艰辛工作的人士。被问到是不是能够再度击败前总统特朗普，拜登说他可能不会是唯一一个，但是他非常了解特朗普，而且知道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构成的危险，又指出美国之前已经经历过这些危险。民调显示，很多美国选民都不希望年届80岁的拜登寻求连任，而他的年纪是选民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回来本港，前职工盟主席黄乃源和前干事杜振豪早前向警方申请五一游行。杜振豪在社交专页宣布，黄乃源已经签字取消游行申请，限于港区国安法第63条，无法透露详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任何人衡量过没有能力在安全有序情况之下进行活动，取消申请是负责任做法。警方强调，公众活动组织人必须在整个活动进行期间确保维持良好秩序、公共安全和符合香港法例，并就活动负上法律责任。及至今日，那名市民知会警方取消5月1号的公众活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302点，跌1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61，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4，人民币6.928。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36美元，卖出1,991.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骤雨较多，下周初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啊，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马场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的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就比较慢车。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 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就喺屯門騎術學校。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車，車龍排到去福亨村。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線車多少少，排到去科學園。清水灣道去龍蝦灣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擠塞，龍尾就喺大埔仔村。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咧就行車緩慢。牛頭角道由於有水管急收，牛頭角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廈嘅快線封閉噶，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音乐新时代。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泳儿。 多谢香港电台啦，亦都好多谢。各位樂迷啊，即係我覺得我希望我係一個勵志嘅一個 symbol 啦，即係無論你遇到乜嘢困境，你都唔好放棄，就會見到有曙光嘅。 廣播九十五週年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五月六日晚上七點半，紅磡香港體育館隆重舉行。 CIBS 人人廣播。 我哋系香港特殊學習障碍協會，由一班特殊學習障碍子女嘅家长组成嘅自助组织。 香港學障人士职场奋斗史， 给學障一片和谐的天空。接纳由你开始。 CIBS 节目《香港學障人士职场奋斗史》，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政府积极鼓励长者就业，但在长者劳工保障方面情况仍然有待改善。目前长者的就业情况是怎样的呢？社会又怎样缔造长者友善的工作环境？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职场银发族》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开始讲今日嘅电影或者电视剧之前咧，咁我想讲下另一样嘢，就系、是、宣传短片啊，啲 trailer、哦。因为琴日好兴奋，琴日就无论 DC 同埋 Marvel 咧，都释出咗佢哋嚟紧两套嘅超级英雄电影嘅一啲最新嘅宣传短片。 系、哦、咩？ 就系、是、DC 就系、是。閃電俠 The Flash， 係 咁 Marvel 咧就係呢個 Guardian of the Galaxy Volume 3上， 係、哦、啊， 五月五定五月三， 五月三 係嘛？咁呢兩套咁釋出咗一啲新嘅宣傳片，我睇完之後，好想快啲有得睇， 吸引喎、 哦，好吸引， 久違了的吸引。 不過嗱，佢兩套咧，而家任何啊，即係邊個陣營嘅一啲宣傳嘅巨語咧，必定話。是有史以来最好睇嘅嗰套啊，即系 the best 咩 best superhero movies ever seen 嗰啲咁样咧，即 系 永远都系讲呢句。喂，大佬啊，你有冇佢新啲噶？你 十年前又系咁讲，十年后又系咁讲， 即系 copy and paste 咁样，为即系做下嘢啊！ 即系好似啲铺头永远都系会挂住盘点大减价， 系啊，最后七天啊， 最后一日啊， 最后七天。所以我成日想话，不如而家有 Chat GPT 啦，可唔可以叫佢哋帮你写两段嗰啲咁嘅宣传句语啊？咁但系睇翻啲片段咧，无论系闪电侠或者系另外嗰边嘅，即系嗰个银河守护队咧，都好吸引啊！呢两套。 好想快啲睇。 好啊，睇啊，系啊。 不过 嗱，冇得睇住，$30嗰个礼拜六嗰个未搞到住。 系啊，唔关事啦。 系啊， 不过 俾多啲钱咯，系啊。 不过咧，即系无论系边一个阵营嘅超级英雄电影咧，其实去到最后，大家都会睇嘅就系个结局点啊。 系 会唔会而家最兴嘅就系会唔会楞到另外一套戏啊？哦、会唔会牵涉到另外一啲超级英雄啊？你好想睇个结局啊？ 系 咁，但系结局咧好多时都未必尽如人意嘅。 系 有啲就会好睇，你会觉得哦，果然系画龙点睛。 嗯、 但系有啲结局咧画蛇添足，咁、 哦、 你只不过觉得多咗，又或者系嗯。仲搞彎咗套戲，即係香港嘅電影業就係咁樣，俾個結局搞彎咗咁。 係係，真係㗎，有陣時都係咁，尤其是嗰啲懸疑電影啦， 特別係懸疑電影， 或者緝兇嗰啲咧，其實可能今時今日真係好難俾個兇手逃之夭夭啦，即係一定要緝拿歸案啦。 但係點樣緝拿歸案啊嘛？要係或者緝拿歸案之後 嘅故事係點？ 會唔會有啲反轉咧？所以經常話，如果你度個古仔嘅結局咧。咁我哋有八個字啊嘛，要係常理之內， 係情理之內， 情理之內， 係 意料之外，即係要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啊嘛。咁你要係合情合理啊，喺呢個喺個合情合理嘅框架裏邊嘅，但係要你估唔到，即係呢個係好難噶嘛。 係 我夠知啦，咁你寫咗個常理出嚟，咁但係點樣發生個意外先得㗎？咁你又要寫啊嘛。所以今日想講下，大家睇過咁多嘅影視作品裏邊咧。有邊一啲你覺得超正，你真係估佢唔到？ 嗯， 當然調翻轉頭咧，有邊啲係超難，即係直頭套戲本來好地地噶啦，係俾個結局搞彎咗嘅都得嘅。咁、哦、你哋有啲咩嘅睇過可以同大家傾下？ 嗯， 我係覺得好驚喜咧，就係、是、香港嘅殺人犯啊，即係郭富城嗰套， 周顯陽導演 係啦、嗯。之後然後佢嗰個仔仔係叫譚真一啊嘛，係 啊， 哇！我真係去到後面係心寒咯、 啊，心寒係嘛？我有少少挂住你老婆啊！ 系啊，劲恐怖啊！ 大叔叔，大叔叔啊！ 同埋你估唔到系， 唔系因为导演同我好朋友啊，所以我都睇咗好多次，反复睇咗好多次，系、 哦、 啊系啊。 我嗰阵时，尤其是我好似唔知2009年，我都系细个啲咁样，冇谂过会有呢一个 setting 噶嘛。嗰、一年好似另外有套电影系《 孤 儿院》， 我啱就系想讲，我想讲嘅就系《孤儿》， 系 即系 Orphan 啊嘛。我啱想讲就 系 嗰套， 但《孤儿》有出咗二，你知唔知 啊？系啊系啊，嗰套我未睇啊，嗰套反而 二咧， 嗯， 都几恐怖。 但系佢好嘢，即系题外话，佢揾翻嗰个演员做， 嗰个演员都系冇露到嘛。 唔係佢有嗱，我覺得佢有高度嘅，有高度，但係佢我覺得有少少用咗電腦特技。係 啊，不過其實都幾心寒啊！你睇呢啲作品，跟住佢又會同你講係真人真事咧，悲慘 係啊， 係啊。咁但係我想講就係嗰個真係我睇嘅就兩套我都有睇嘅，我都係覺得嗰個結局真係幾神反轉嘅。原來係咁啊！即係 同埋嗰陣時我係真係諗緊，其實係郭富城係精神有問題啊，定係 個僆仔有問題？ 係嗰陣時係到。都系唔系好知嘅。 嗰陣時好似就嗰個訪問話，郭富城係仿效堪富利布加嘅一啲作品去演出呢一個劇目噶嘛，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呢個亦都為到香港觀眾留下深刻嘅印象啦。 係啊，係啊，係啊， 呢個 係啦。嗱，我就咁聽嘅時候咧，突然間腦海入邊又出現一個多咗一個畫面，就係一系列嗰啲偵探嘅故事。 通常都 係 嘅， 通常都係， 因為啲神反轉嗰啲。係 啦， 係 啦，因為佢不斷喺個劇情入邊咧，佢會令到觀眾咧一齊去估到底邊個係兇手。好多時如果只係佈局得精湛嗰啲咧，你唔係好估到嘅，有啲唔係估唔到啦。估唔到之餘咧，就算你真係估到，你估唔到佢嗰個行兇嘅方法，或者佢犯案嘅手法，原來係咁匪夷所思。咁我見到有好多咧，就係坊間一啲。網上嗰啲真係好似 YouTuber 嗰啲咧，佢會攞翻一啲譬如動畫嘅偵探嘅故事啦，然後就模擬翻啊，到底佢呢個機關點樣設計咧？點樣用膠紙啊，用魚鈎啊，去到做好多唔同嘅佈局咧，其實都幾有趣嘅。咁我覺得呢個咧好似同我一齊估咁樣，那個結果都難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原本想講嗰個咧，我就係想講機動戰士系列啊，一個都幾早期嘅咧，就係二世高達。咁啊，阿鐘哥都睇過啦，當然係 睇你講係最。 最舊嗰個電視版本定還是之後啊副嘢嗰個 本身最舊嗰 個 版 本 咧？喺我細個嘅時候，我真係有追。佢嗰時唔知52定54集啦，咁上下啦，係啦，有不斷咁樣追個劇情啦。咁去到最尾嘅時候，其實都咁多年都唔怕講埋個結局，都係咁。开头追第一次睇嘅时候就估唔到佢入面嗰个主角嗰个加美油呢佢係喺一次即最后嘅出绝招之后呢佢係失智咗变咗个人。佢迷失咗自己啊佢忘记咗好多嘅嘢。咁然后呢个就係个结局囉。 係啊。 然后用呢个结局呢就带出下一辑嘅主角出嚟。 double 遮睇。 係啦。咁我咁多年以嚟即係当然第一次睇嘅时候又估唔到个结局会係咁你冇諗到康片。 咁悲哀啊 悲 伤、啊。悲 哀係啦。咁所以呢但中哥又讲啦冇错佢又出过一批 新版 嘅电影版。电影版分三集嘅。佢就将50几集嘅剧情浓缩咗。三套嘅电影，咁佢入边嗰个制作都精彩，因为佢有用到旧嘅片段啦，有啲重制啦，重制嗰啲真系都画得相当之靓。 隔咗咁多年啊嘛， 系啦，特别系啲即系叫格斗场面啦，最特别咧就系佢嗰个结局，佢嘅结局咧系令到我呢啲咧即系睇咗咁多年个心一直咧噏咗咁多年嘅人咧。啊、原来有一种释怀嘅感觉、 因为佢冇咗嗰个结局咯，就 因为佢原本嘅结局就系佢用完最后嘅绝招，佢就先话失智嘛。但系佢而家用完最后嗰绝招咧，佢冇嘢喎， 系冇事咯， 系一个 happy ending 喎、咁所以令到我觉得咧，睇嘅时候，当然之前有好多影评都话啊，佢系一个好令到大家开心嘅结局啦，咁、到自己真系睇嘅时候咧，都觉得啊，我虽然听过，但系一睇嘅时候都有一种好快乐嘅感觉，亦都估唔到原来嗰个快乐会咁大。 我冇啊，我睇嘅时候我出咗个问号啊，咁嗱，如果照新嘅劇情版，佢最后冇事，咁原本嘅续集咧就应该唔会出现咯， 系，其实系噶， 佢变相系将嗰一套咧抹走咗啊，因为如果你都冇事咯。咁后边就唔会出现噶啦，所有剧情系废噶嘛。 即系就算佢有系同样嘅新嘅double set 个型号出嚟咧， 因为 但系入边个系都系佢错咯， 都系阿加美油自己错咯。所以成日都话你系咪专登？你唔系咪因为唔中意嗰套续篇，所以我改咗呢套结局，即系等于咧回到未来咁样啊？抹咗佢， 抹咗佢，系粉笔字抹咗佢。 我记得之前讲过非常嫌疑犯啦，咁讲另一套啦。喂，呢套咧就我唔觉得个结局神反转啊。我有好大嘅落差，因为哇，嗰个系嗰个演员咁样。我睇呢个假面酒店，因为木村拓哉同埋长泽正美啦，咁我就冇系啦，我就冇任何期望入去睇嘅。因为我觉得。唔会太好睇嘅呢套戏，好似系飞机定还是系喺屋企开嚟睇啦。咁睇啊，睇到中间咧开始入戏少少啦，入戏少少啦，咁样跟住睇啦，跟住睇到最后咧就系话发现咧就系嗰个女老啲嘅女人系一个坏人啦，咁样啦，系啦，即系佢系杀人咁样啦。之后揭穿嗰个系从龙子， 系啊， 嗰个扮演啊，那个化妆嗰特技咧，哇，我真系觉得。点会啊！我当年嘅女神从龙子嚟啊，那个落差好大啊！咁当然即系从龙子即系演技亦都有进步到啦，咁特技化妆帮咗好多啦。咁我又特登喺呢套戏嗰度，我冇睇有参演方面系有从龙子咧。如果唔系，我就可能个心入边就一路 估到， 一路喺度谂啊，边度几时先有从龙子咧？ 因为我哋一早知道有从龙子啊，所以我睇嘅时候，点解咁奇怪？点解咁奇怪咧？ 点解一路都冇从龙子咧？咁 系啊，咁我就估唯一可能性，你仲唔出，应该系嗰个啦。咁、 哦、 你， 但系你觉得系咪都好大 contrast 啊？即系你都几估唔到嗰个系从龙子啊？ 估唔到， 系啊， 估唔到。 即系因为佢一除嗰啲 遮遮掩掩咁样， 遮遮掩掩啊，同埋啲特技化妆之后，哇！你系从龙子 啊？系啊， 哇！好劲 呢个又系可以，大家可以望一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自己推介另外两套嗱，咁当然有啲好简单嘅，譬如唔系简单嘅，譬如有两套港产电影，我之前都推介过。上一次非常突然咧，个结局又个结局咁样 嘅，青云啊， 青云 银河影视嘅作品， 突然之间真系全部收工，系无端端咁样啊！呢个系估唔到啦。另一套我咪话好多人就算而家啲人都觉得个结局会唔会多咗啊？秋天的童话，因为最后咧就系话啊，钟楚红同翻嗰个小妹妹去翻个海边，见到阿发哥啊船头尺开咗间餐厅，有啲人就觉得呢个结局唔好喺度啦。你喺之前嗰度阿发哥追住佢又攞咗送翻佢一只表，但系另一方送咗条表带俾佢，咁样错过咗嗰段姻缘未算咯。但有一點遺憾就好啦，佢到而家都仲有人咁樣討論嘅，咁、但係我覺得邊個結局，即係你中意喺嗰度完，你咪早啲熄機咯。 自己选定啦。 后面啦，另外一套 Six Sense 即系我唔记得咗中文译做乜嘢。 我有睇过呢部， 系系啊，布斯维利斯嗰套啦。咁到佢同个当年嘅僆仔呢套，我觉得真系大家不妨攞出嚟睇。咁佢又而家可以好轻松地讲啦。当时睇好惊啦，因为佢成日讲就话嗰个僆仔见到鬼啊嘛，个僆仔见到鬼。咁佢将啲鬼嘅特征讲晒。 我印象之中系咪译做鬼眼？啊、印象之中 系鬼眼，鬼眼，鬼眼 ，Six Sense。咁跟住最后， 不如你唔好走啦、我搵唔到人同我讲电影啊，其实我又搵唔到人将啲咁难嘅题目突然间考我，我又要讲到鬼眼出嚟。 讲到好多噶， 系咪噶？ 大台电视剧佢好中意。 我冇睇啊嘛！自从你冇做大台电视剧之后， 我净系可以讲嘛 BBQ 嘅。 唔系，自从你冇做大台电视剧之后，我都冇乜睇大台啦。老实讲一句，唔系我自己啫，主持人啫，主持人啫，其他好多人睇嘅，好多人睇噶。 我讲埋鬼眼先，咁啊鬼眼咧就系、是，咁佢最后咧就系、是，原来边个先系鬼啊？一路以为阿布斯韦利斯去查紧一只鬼，究竟边个系鬼？咁即系真系嗰啲 ghost 嗰啲咁样啊？咁原来那个僆仔话，我一路见到嗰、那个。边个系鬼啊？原来就系讲紧布斯韦利斯。咁呢个咧，去到最后先至揭晓，真系反转得好教棍。跟住佢再，你将佢之前所有嘅剧情或者个小朋友讲过关于鬼嘅特征嘅嘢，你翻转头睇一次咧，原来已经全部出现咗。所以呢啲就系佢布置得好精妙嘅地方。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有人话养育小朋友养一个就要600万，作为家长又或者是计划准备做家长的你，开始储钱未呢？不过我又咁谂，小朋友自己会带衣食噶嘛，又唔使咁烦嘅。今日呢一个日子就是好好嘅证明啦。点解呢？转头话你知。 Far beyond reason, 'tis the season for pleasing. What happens here stays here. Am I loud and clear, or is the smoke with your ear? Smoke another bowl till I black out. Floating on the ceiling, sinking to the feeling I'm spinning out. Flying over Venus, all the space between us just melts away. Get right, seatbelt on, prepared to take flight. I'm the captain here, my dear. No veers, just steer through the atmosphere. DP, GC, we be, Snoopy, BB. Blow smoke, whatever you like. It's private, no more commercial flight. I'm cool with the Neptunes and Mars. Stratosphere, out of here. What a night, what a year, what a life. Saturn down, Saturn right, Saturn light. You can get it if the ticket is right. Dog day, afternoon, we can kick it tonight. Yeah, you know I love it.But I gotta get back to the mothership. what she thought she was gonna get with me. 4月27号叫做 National Teach Your Children to Save Day， 即系话教育你嘅小朋友储蓄日。当然啦，细细个嘅小朋友好多嘢都要父母去负责俾钱。不过当佢开始对于金钱货币有意识嘅时候，都可以试下教小朋友咩为之储蓄噶。正式发起 National Teach Your Children to Save Day 嘅机构，当然就系美国银行家协会嘅教育基金啦。佢哋希望透过教育小朋友点样去储蓄，可以帮佢哋自己开翻一个储蓄户口，从而计划一下由佢哋细细个开始知道金钱嘅价值。除咗帮自己交学费之外，当然就系希望佢哋长大之后都能够更加识得理财啦。不如就趁住今日同小朋友透过游戏同埋轻松啲嘅方法教育下佢哋点样去储钱啦。 翻多云嘅情况咯，系嘛？阿船仔同我哋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好嘛？ 好啊，今日大致多云嘅，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时间吹强风。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骤雨啊，咁所以咧就记得带翻把遮啦。咁星期六骤雨比较多，咁下周初嘅骤亦都会减少嘅。咁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嘅。 咁船仔原来睇睇咧个假期表咧，礼拜一都系假期嚟嘅，五一劳动节。 系啊， 咁嗰日好似文雪都天气麻麻地， 即系呢 个长假长周末啊，应该用呢个字啊，长周末就搞啲天气测，咁啊睇下有冇啲室内嘅活动或者好玩嘅嘢啱大家啦。 晨，早晨啊！今日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228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跌55点啊，港股 ADR 当然都要跌啦，跌60点啊。睇嚟咧，近排啊放假嘅气氛咧都好浓厚啊，特别咧北水方面啦，咁啊可能往后嘅时间咧都有机会咧啊，即系嚟一嚟场字啊吓，咁因为放假啊嘛，咁啊要北水翻嚟都要一段时间啊。咁不过港股可唔可以自己当自强咧？咁啊转个头咧开市啊！大家就可以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啦噃。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继续有林超离群篮球联盟嘅总经理尹志远 Ranson 啊，同我哋分享嘅 Ranson 教练，早晨。 Hello，Hello， 早晨。 讲埋呢个美国之旅嘅下半集啦，即系去咗 LA 啊，去睇波。咁啊，与此同时唔系斋睇波噶，唔系食买玩噶，系咧即系带住啲小朋友去做一啲 training 啦，去认识下或者了解下，喂，原来 NBA 嗰个训练系统系咁样噶，咁啲细路仔都乐而忘返啦，亦都第一次咁近距離睇 NBA 啦，個感覺係點嘅咧？咁啊，講下呢啲心得或者一啲經驗啦，係咪真係攞住手機啊？有冇 Lakers girl 射啲波衫上嚟嘅時候，有冇啲細路仔話揀我啦，我要攞住啊咁樣？因為你都知道美國嘅籃球係一個產業鏈，嗱呢個產業鏈咧係半娛樂事業嚟嘅，意思係除咗打籃球啲球員出曬力去打，其實佢哋間場嗰啲表現啦。一啲 entertainment 咧，一啲紀念品啦，或者佢啲 tag 嗰啲 cam 點 tag 啦，咁全部都係一個演出同埋視像化個表演嚟嘅。好啦，嗱 ，Ranson 交俾你去講下好嗎？唔該， 好啊 ，thank you，thank you。嗱，咁首先講翻我哋喺虛擬貨幣中心嗰度啦。咁有一日嘅比賽日啦，我哋朝頭早就落咗去射波啦。因為好好啦 ，NBA 幫我哋安排。哇，那個感覺真係行落去，真係有少少壓力噶。望住咁多個觀眾席嘅時候，當然嗰陣時係未有人啦。我哋落去打波嘅時候，但係都係哇，人生一個里程碑，我覺得係、 真係啊！哇，你諗下。当年高比班人就是射呢个篮噶啦，系咪？嗰、那个你有冇即刻做翻一啲经典嘅动作？譬如往后跟住后转身咁样，又穿脚咁样上篮，入樽入唔到啦，穿脚有冇做翻呢啲举措咧？致敬下咁样。 我都系同啲小朋友一起去射下啲三分波先啫，拍下啲片。打卡 系啊，系好开心啊！亦都个主场馆系好震撼啦。啲小朋友感唔感觉到个气势比较磅礴一啲咧？吓， 我谂佢哋未感觉到，因为嗰阵时可能未有人。 但系当佢哋睇完一两场波之后，觉得哇，原来我哋之前射嗰、那个 full court 咁多人可以睇波，哇，我真系好劲啊！咁样有冇嗰一下咧？啲细路仔。 真係有啦，因為我哋朝頭早射完波啦，我哋夜晚黑咧就入去睇波啦。哇！周圍嘅籃球文化真係不得了，好似咧場場都去咗香港大球場嘅 Rugby Seven 咁樣，哇！水泄不通嘅， 係 真係人多到不得了，同埋佢周圍全部啲當地人啦。是相当之重视这个文化的。无论可能小食啦，可能有些小贩去买衫啦，甚至乎可能有些是兜售一些球票啦，绝对是相当之好好的气氛的。 咁啊，你都知道旁边一定会有嗰啲卖 snacks 嘅车啦，即係譬如卖汉堡包啊，或者卖热狗啊咁样。我记得当年有一档喺门口就係 LA 主场馆啦，有档热狗呢，明明啦。唔太好食嘅啫，其實，但系咧，佢熱辣辣，你又好似有啲凍啦。你知道其實即系我嗰陣時睇波又篤天去啦。哇，真係整翻個熱狗之啲醬落去食咧，真係就算幾多錢都俾佢。呢啲都係啲體驗嚟嘅。好啦，入到主場館嗰度有冇嗰啲紀念品又買好多啊咁樣，同埋咧喺睇個球賽嘅時候，佢哋都好得意嘅嘢，譬如佢哋中场休息嘅时候会有啲镜头啊，会剔住啊个镜头一剔到你就跳舞啦咁样，又调翻转头，佢哋可能有啲细路仔咧就落去射三分，咁啊赢咗咧又送你啲乜乜乜，跟住有阵时某啲球队佢直情系汽车品牌赞助，咁可能啊如果你可以射到个半场入波，架车就系你噶啦咁样，咁有好多呢啲凡此种种嘅嘢去玩啊，去吸引你眼球噶嘛，咁样有冇经历过呢啲咧 ，Ranson 吓？ 绝对有啊！首先讲大家都成日见到嘅就系Dancing Team 啦，佢嘅跳舞队啦。 哇，真係相當之專業，即係每一個呢行到出球場，佢哋真係好有 energy， 除咗球員之外，佢哋都好有 energy 去帶動俾所有嘅球迷。佢哋無論每一下嘅跳啦，相當之好有團隊合作性質，唔係淨係打籃球嘅球隊，佢哋跳舞都相當之有。咁當然啦，去到dance camp 啦，我哋都有個小朋友咧喺香港都有成日參加啲街舞嘅表演，哇！佢都有嘗試企上張凳度，因為我哋係坐緊字母行啦，都比較 前啲啊， 佢又唔夠高，咁佢一日就企上張凳度去跳，但好可惜，周圍我哋當日咧仲有好多更加出眾嘅或者一啲好有吸引性嘅。人物啦，就喺附近，咁所以咧啲 camera 咧全部影晒喺佢。 系边个？系咪有啲明星有去？因为嗰日都系 L A 打比啊嘛，系嘛？即系有啲好经典啊！边个成日去睇 L A 嘅咧？啊，有啲演员成日 系真系人太识。不过咧，佢有啲净系好似其中一个啦，系一个狮子王，咁咧系要抱住啲小朋友。哇，嗰个应该抱住一个初生婴儿，我谂一岁都未够咧，仲喺度瞓紧觉嘅咧。咁啊，相当之搞笑嘅一个气氛。 系咁啊，真系啊，人哋嘅产业链做到咁盛行，睇下香港有冇机会借镜得到啦。即系喺叫做比赛途中，喂，多啲表演都好啊，多啲。 冇 错。即系你见香港嘅篮球点样可以将佢产业化咁发展呢？一定要加入一啲元素，就唔系净系个电视 camman 就永远。晏昼中场休息嘅时候咧，就净系啊剔下有啲咩明星啊，或者有咩靓女啊。咁其实你可以有多啲嘢发生，譬如用嗰啲叫做射啲 T 恤上去天嗰啲，其实你个气氛好好啊。讲真啦，我睇咁多次波咧，即系睇 NBA 咧，我真系未试过攞过一件 T 恤嘅。但系唔紧要啊，你人哋佢俾你嗰下，你觉得好轰动，或者即系唔系贪嗰件衫嚟着，但系嗰个气氛真系可以炒到好热咯，系咪先 ，Ransom？ 绝对系啊，我哋都试过曾经有一场咧，不过唔系今次嘅，疫情之前嘅，佢哋就打 playoff， 咁咧就有个 giveaway， 就系全场咧都有晒当时主场嘅球队。嗰件T 恤就係關於季後賽嘅，我到而家都仲留低咗喺度，相當之有紀念性。 冇錯啊，咁同埋咧，佢哋又有啲唔同 gimmick 咧，譬如啊，主隊我哋home team 攞到超過咧第一節攞超過30分咧，就有間墨西哥嘅小食鋪會 sponsor 大家啊，全場都有嘢食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嘢噶嘛，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又可以借鏡下啦，又欣賞下人哋好嘅地方，好嘅地方係點樣抽取翻嚟本地我哋可以做好啲咧，將個籃球運動越推越廣咧，這個都係重要嘅。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啊林書豪籃球聯盟啊嘅尹志遠 Ransom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下集再同你傾偈啊，唔該曬 Ransom，thank you， 拜拜。 拜 拜。嘿呀咿耶呀咿耶啊哦咿呀哦咿呀哦咿呀哦咿呀哦 敞开，邀请给我已付出，无从找来等待衣裳，潜入了新世代。全部与。 集结祷告时刻，为了再种暖芽，有个荒野被蒸发，任我承受。任我承受起受起罪呀，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一啲财经术语。俗语有云：打身打身，乜嘢系打身呢？系咪要喐手喐脚呢？话说打身呢系一个内地嘅投资术语嚟嘅。意思就是用资金参与新股的认购，如果中签的话就可以买到即将上市的股票啦。打新分为打新股票和打新基金啊，这个词语都挺有趣。至于香港呢就会用什么字啊，就是申请 IPO 咯，或者 IPO 的结果是什么咯。近排呢都睇到有好多唔同嘅 IPO 陆续上市，唔知呢个股票市场大家又系咪可以继续打新呢？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咁多位 DSE 考生放松啲啦。 有一次小明去考 oral， 佢得知个题目系两个字傻瓜。入到考场咧，见到啲主考老师，叮一声，小明咧就开始讲啦： 各位傻瓜，你哋好。 因为太紧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成群陪你笑住考 DSE。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九点廿五分啊，追踪三十一，船仔，我哋揾阿畅出嚟倾下偈啊嘛。早晨，船，早晨，阿畅。 早晨啦，早晨，船仔，早晨啊，各位。 早晨，阿畅，今日七点半系咪有铿锵集啊？ 冇错啊，咁啊，今晚铿锵集咧，同大家探讨下啲老友记，即系香港嗰啲长者嘅就业情况。咁啊，即系点解长者都做咗老友记都要就业咧？原来啊。话说政府近年咧就积极鼓励啲长者就业，就延迟退休，就点解咧？就去舒缓呢个人口老化嘅经济开支咁话。咁啊，当然啦，好多老友记其实仲系有心有力去翻工嘅，亦都想啊。咁啊，但系咧有调查就显示咧，过去呢十几年咧，政府喺呢个长者劳工保障嗰度咧就。仍然有待改善啊！咁究竟咧而家長者就業情況係點嘅咧？咁啊，節目會同大家睇下嘅。咁另外啦，即係點樣有咩方法可以提高呢個長者就業效益咧？又有乜嘢方法可以製造呢個長者友善工作環境同埋措施等等咧？又同埋啦，長者重投呢個職場有啲乜嘢工作可以選擇咧？咁今晚七點半鏗鏘集都同大家一一探討一下嘅。 其實而家真係好多老友記咧，都係仲係有心有力。或者是好似放即譬如退咗休喺屋企咧，好似真係有啲悶，係好多都想出翻嚟做嘢咧，去 貢獻社會， 係貢獻社會啊，同啲同事去傾下偈啊，咁樣冇咁悶。 係啊，咁啊睇呢個節目，可能你會了解到更加多啦。接住仲有咩好節目同我哋分享啊？ 好啊，咁啊，紧接住去到夜晚八点钟啊，呢个足男团啊，咁啊，继续咧两位主持人，即系前香港足球先生嘅邱建威啊，阿邱 Sir， 同埋咧现役嘅港队成员啊梁冠聪两位咧就成为呢个主持人，咁啊邀请咗好多球坛嗰啲老友记咧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咧就邀请咗两位咧曾经外流嘅。本地球员同大家分享下咧，外国同埋香港足球训练有啲乜嘢分别？咁啊，两位劲，第一位咧就系人称啊南美聪嘅郑少聪啊，咁啊一听佢名字就知道同南美有关啦，因为佢哥斯达黎加成长嘅，曾经啊代表过哥斯达黎加参加世少杯同埋呢个世青杯外围赛添，咁啊后来翻香港啦，踢到好好成绩啦，攞过香港足球先生啦，咁啊另一位嘅嘉宾咧就系近期啲噶啦，有一个绰号叫做子弹啊嘅夏志明。佢係港英混血兒嚟嘅，咁佢曾經喺英國嗰個伯明翰球會啦，同埋西班牙嘅西維爾斯隊跟過操，咁翻香港都踢過好多唔同球會，即係做前鋒嘅，咁最代表就係冠中南區啦。咁今晚咧，佢兩位會上嚟嘅節目同大家講下咧，喺外國 真係咪月光特別圓嘅咧？喺外國操練啊，同香港球會有啲乜嘢分別咁話嘅？ 嗯，即係去睇下，隨住本地咧更加多香港嘅球員外流啦，之前有啲啊翻咗內地踢中超啦，咁有啲就喺日本啦踢緊啲第二、第三組別嘅聯賽啦，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啦，即係令到香港嘅足球運動咧啊更加可以推廣得好一啲啦。好，接住又再睇下啲乜嘢啊？唱 咁啊，去到夜晚10:30啊，睇下大家飲飲食食啦，咁啊睇千城百味，咁啊帶大家去到睇下國家境內有啲乜嘢好嘢食啦。咁啊，今集咧主要集中三種食材，咁就係鰻魚、葛根同埋葱菌啊。咁啊，鰻魚啊叫得魚都係嗰啲雲耳雪耳嗰啲 friend 啦，咁啊，不過喺岩石上面長出嚟嘅。咁啊，另外有呢個葛根係呢啲根部嘅食物啦。另外葱菌就係一啲菇菌類嘅嘢啦。咁啊，呢啲全部喺山林之間可以搜集翻嚟嘅呢啲珍馐百味咧。啊，究竟即係中國人可以點樣料理佢哋咧？可以煮咗啲乜嘢好嘢食出嚟咧？咁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咧，今晚10:30要留意千城百味啦。 嗯，咁啊，食完睇完之後會唔會有少少想食宵夜咧？即係平時我又問阿祥，會唔會睇完之後都啊有少少想，不如錄個即食面啊，碗面食下杯面咁样啦，会唔会咁嘅你吓？ 啊，我有时真系会。 系啊，我都会嘅，其实即系见到好嘢食咧，又会即系流下口水啦。咁啊，好嘅节目咧，大家都要支持嘅。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阿畅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再同你倾偈啦，好嘛？唔该晒。好啊，咁啊，睇埋个天气先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啦。初时咧离岸间中咧就吹强风啦。展望啦，明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咧，骤雨较多添啊！下周初咧，骤雨就开始减少，不过都依然系有骤雨嘅。咁啊，骤晴骤雨嘅天气底下咧，唔知道大家即系衣着配搭嗰度要，可能真系要花啲心思啊！依家嚟讲咧，22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太子站朝早6:00电力故障，列车服务冇受到影响，但系站入面8间店铺同埋广告牌冇电力供应，两条扶手电梯暂停运作。新一期居屋将会以市价62折发售，折扣率比上一期低。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解释，是因为楼价比上一期发售时低，他相信暂时不会令到市民负担不到。他又说今次推售的超过9100个单位以中型最多，面积较上一期居屋宽敞，相信应该会受欢迎。另外，黄碧如透露，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好快会举行另一次集思会，检讨富户政策。房委会委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话：，富户政策对上一次检讨系2017年，部分年长公屋住户资产高，但系入息低，认为要小心处理。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就两国关系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习近平重申，中方嘅核心立场系劝和促谈，中方将会派出代表团到乌克兰等嘅国家，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沟通。泽连斯基相信呢次通话将会有力推动两国关系嘅发展，但系亦都重申唔能够以牺牲乌克兰领土为代价嚟实现和平。美国、欧盟同联合国都欢迎习近平同泽连斯基通电话，白宫认为系一件好事，但系亦都认为目前仍然无法知道会唔会促成有意义嘅和平计划或者提议。国事访美的南韩总统尹石月当地星期三应约与电动车生产商 Tesla 创办人马斯克会面。南韩总统室说，尹石月向马斯克表示，南韩拥有最高水准的制造业机械人和高端人才，是能够协助 Tesla 超级电池工厂实现最大产能的国家。 假如 Tesla 決定對韓投資，南韓將會在選址、人力和稅務方面提供積極支援。尹石月亦都提及馬斯克經營的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希望擴大與 SpaceX 的合作，培育南韓的航天產業，期待韓企能夠參與創新項目。馬斯克就說，南韓是 Tesla 超級電池工廠落戶的候選地之一，相信自己有機會到訪南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骤雨较多，下周初骤雨减少。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6点，跌50点，总成交金额5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3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6.4跌1.8，阿里巴巴81.45跌1.85，友邦保险86.05升2.35。新上市的真酒里道是报9.2，中国平安53.4升1.85，招商银行38.25跌1.3，比亚迪股份234.6升1.8，盈富基金19.93冇升跌，百度集团114.6跌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52，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4，人民币6.929，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312点，跌103点。港金报186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98美元，卖出199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丁九桥左转去屯门公路的支路快线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行政大楼。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莲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仲有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是挤塞车龙去到常怡道。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出九龙龙尾在沙田马场，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的快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向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号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 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现在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入门世界谁无双？ 香港乐坛不老传说，陪伴大家走过大半世纪。嗨快天后陈洁丽真情演绎。用美美之音送上发烧级的视听享受。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十一仓，误且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啦。初时咧离岸间中咧就会吹强风嘅。展望啦，明日有一两阵雨，星期六咧骤雨都会多少少嘅。22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5%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我哋都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以有很多不同方法，最常用说话，如果不喜欢讲嘢，可以用文字，或者用另一个界面，透过作品说话，戏剧、音乐、舞蹈、绘画，不同形式都是作者想同受众沟通。如果不用这些方法，是不是谈不到偈？有没有听过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你可能会话啦，唔好讲到文绉绉抛书包，写出嚟意境好靓，做唔做到先？甚至我未来得及解释，可能你再加多句，用科学方法解释呢啲接近心灵感应、精神相通都未得，最多只系电影情节。OK， 容许我讲两个字，睇下可唔可以令你明白多啲，就系、是、默契。所谓默契，是指双方不需要用语言表达，已经知道对方心里面的想法。早两日在一条商场扶手电梯见到这样的画面，两个女生站在一起，一个望左一个望右，好像互不相识。站在右边的女生突然举高拿着手机的右手，同一时间用左手手踭轻轻一推旁边的女生，神奇的事跟着发生。两个同一时间做出 V 字手势，视线由左右两边立刻望住手机镜头那一点，还要同步摆出金鱼嘴的嘴型。影完之后立刻变回原本姿态，一个望左一个望右。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无端端要自拍呢？只是一条商场的扶手电梯，有什么好拍呢？再说现在什么年代啊，还 V 字手势，还金鱼嘴。当我正想继续批判的时候，突然涌出非常羡慕的眼神，就是他们那份默契。没有任何言语交谈，没有任何铺排，电光火石之间，只是身体轻轻一碰， 就做出相同动作，过程流畅，非常配合。不禁喺度谂，两个人点先可以去到呢种境界呢？默契嘅出现，首先要大家一齐经历过好多事情，睇法唔一定一样，但系步伐要向住同一个方向。大家要有互相包容之心，正所谓你心里面要有我，我心里面要有你，仲要好清楚大家嘅位置，懂得互相补足，千金难求一点默契。定一定神，何须羡慕？因为自己都拥有。每个朝早见到阿欧望住小白，你都会感受到乜嘢系默契。仲有 Vicky 船仔，两个最初唔知几时开口，唔敢开口，到而家只要一个眼神，已经睇通睇透。呢啲就系默契。从事广播咁耐，一直追求就是团队精神，所以感恩自己都拥有呢份默契，转化成欢乐，变成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令你感受到正能量，转化为欢乐，感受到呢份默契。呢度是神光第一线，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就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便清楚你真的爱我，但往日我很傻。就是常做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静看着对方。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中哥话同啲年轻嘅少女咧去倾偈咧，即系觉得自己咧，即系都活到老学到老啊！譬如咧，佢有介绍，即系早两日咧就介绍咗呢个叫咩酸菜鱼米线。 哦，系啊，系啊。 佢话你连续食咗十餐啊，系嘛？ 我连续食咗一个礼拜，食咗三餐。 点解要咁澎湃咧？ 因为我系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食酸菜鱼同埋水煮鱼。 你唔惊食厌啊？ 我就係冇食鹽咯， 嗯， 同埋我覺得嗰個連鎖店咧，個價錢係幾優惠。 你真係麻煩啊！啲咁嘅細路真係叫你日日食嗰個缽仔糕嗰陣時，你又話食多兩日我厭啊！ 食咗十日啊嘛， 咁你食個酸菜要話啊，食多幾日都得咁樣，你真係想點啫？ 咁係人就係咁噶啦，即係咧嗰個新鮮嘅感覺。是连续三日就 OK 嘅，连续多一阵我入得啦。 咁而家我日日请你食酸菜鱼，连续食十日得唔得？ 咁又唔系几好。 哦、因为 但系钟哥请我 OK 嘅，你系咪同我食饭先？ 唔紧要啊，佢几时都请啦。 同埋我请你冇所谓，但系我都唔食酸菜鱼嘅。 佢其实好中意请人哋食嘢嘅，钟哥。佢本身生出嚟就系中意请人食嘢噶啦。 生出嚟中意请。 我成日话食咩唔重要。同边个食？ 系啦，冇错啦。咁啊，头先就话船仔就推介咗呢个酸菜鱼米线嘅蛇。咁啊，睇下小白咧今日啊饮食图鉴、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咯噃、 今日嘅饮食图鉴咧、我都行开咗、因为咧我就想邀请钟哥，因为朝头早嘅时候就同佢倾开偈咧，就话、其实你平时咧自己喺屋企除咗有嗰个杂椰菜之外咧、即系仲有边几款其实你经常都会成日食嘅咧？要快啲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但系 都话啦，我三送一汤难唔到我嘅。 就喺边三送咧？ 永远都系个三送，你唔好要我改，永远都系个三送。蒸排骨、 蒸排骨、 蒸鱼、 蒸鱼、 蒸鱼可以变成一个蒸鱼饭，即系二择其一啦。 咦？咁你烹调嘅时候，你系一个电饭煲过嗰一只，定系？分开噶， 即刻话你听。好、哦，即先讲个排骨。 几骄傲啊！你睇下佢啲眼神， 即系 semi fry 啊，我都骄傲。先讲个蒸排骨，喂，蒸排骨，你买啲排骨翻嚟，过一过水，唔好洗咁耐。 系啊， 洗得耐咧，冇咗啲肉味啊嘛。我试俾人闹过嘅。 吓、 啊，做咩洗到咁干净啊？冇晒味啦。 有冇攞啲生粉咁样又？ 你又唔问佢？你又问边个闹你啊？边个够胆闹你啊？ 呢、這个知唔知边个闹啊？系 我以前一个小学同学个阿妈， 个阿妈，个阿妈闹。发毛 洗咁耐冇晒味啊咁样，好、多年前啊，好笑。好啦，系少少生粉，即系色随转变啦。我中意落嘅啫，唔使太多。 系 搜索佢，跟住落啲即系当然放喺个兜又好，盘又好啦。咁跟住咧落啲正所谓咩啊？生抽就攞味，老抽就攞色，咁啊睇下你要乜嘢，你想佢深色啲咪落啲老抽咯。 所以通常两样都落咯啲人。 我唔会，我净系落生抽，我自己食啫嘛，冇乜所谓咁样啊。你中意嘅落多落几粒豆豉，唔中意咪唔落咯。又摆落去，你有饭嘅时候蒸饭嘅时候，差啲饭差唔多熟啦，先至放落一齐蒸。 哦， 咪得咯，即系你计啱时间，咁啊差唔多熟嗰啲饭，咁就怼埋落去，咁样次过蒸埋佢啦。当然你摆一个格喺度上面，即系下边上面就咁样蒸啦。如果唔系嘅话，咁你咪另外煲煲水，咁喺个水上边蒸咯。再唔系而家有啲蒸笼噶嘛，个蒸笼蒸咯。但系我比较常用嘅都系连埋饭一齐蒸， 因为啲精华可以索咗落去啲饭 嗰度。因为咧，你嗰啲饭咧，你又唔会话太浓。但是有少少嘅排骨香味咁啊，最方便啦。好啦，讲下条鱼啊，条鱼最简单啦。 通常系咩鱼啊？你系好奇 黄花鱼，黄花鱼啊， 黄花鱼。 但系佢好中意食黄花鱼， 咩鱼都得嘅。咁啊，都系汤，有啲汤埋噶嘛。咁咪塞啲姜，塞啲葱。你想冇咁腥，咪多啲姜，多啲葱咯，塞落蒸，搞掂咁啊。又系啦，生抽就攞味， 攞味； 老抽就攞色，攞啲一齐蒸埋佢。 系 咁，但系咧。你就話歐知道啦，黃花魚點解呢？因為我學咗一個咧，就係個魚撈埋個飯，咁你就唔知用電飯煲嘅，咁你用一個平底鍋，咁你先 係咪好好聽啊？過去嘅時間佢冇發揮喎，佢其實係佢係要最後嘅時刻先出呢啲必殺技出嚟， 打 spotlight 嘅，而家俾佢講。 其實我係一個俾廣播耽誤咗嘅廚神嚟嘅， 感受到， 俾啲掌聲你先 啊，好嘢！一個平底鍋。咁先放張石紙啦，咁你上面洗咗啲米，咁你鋪咗喺上面洗咗噶啦，即係另外揾個地方洗咗啲米啦，即係鋪喺上邊。咁然後咧，你就落橄欖油，即係唔好落 花生油啊， 花生油 就 橄欖油，跟住可能跟上面咧就洗一買條黃花魚，咁裏邊呢個咧就要大量啦，大量嘅姜， 大量嘅葱，放條魚上邊，放啲飯啲洗咗嘅米上邊，冚住個蓋，一齊蒸。咁你就會咁，即係嗰啲米咧就索咗啲橄欖油啦，會比較滑身啲同埋黏啲啦。 但係會唔會腥㗎？應該 唔會，因為咁多姜啊嘛， 大量嘅姜，大量嘅葱啊。 人生第一次，亦都係唯一一次食過佢煮嘅嘢，就係呢一條黃花魚。呢條黃花魚咧，佢食咧當年係拍節目 嘅時候整㗎嘛。 咁啊整。佢改咗一个名叫明日黄花。 明日黄花。 虽然呢个明日黄花听啊好听啊，但明日黄花系一个比较负面嘅一个四字词语嚟噶。同啲 DSE 嘅考生讲翻声先。 但系个味道咧，你就会觉得有啲即系蒸鱼饭，即系中式啊。但系由于我落咗橄榄油，有啲西方嘅味道啊，即系呢个中西汇上。 好嘢， 好 嘢， 好有香港特质。 系呢个啦。咁另外菜是但啦，你十椰菜我最兴个招，冚晒落去啦。你話十味菜太寡，你咪買幾種唔同嘅菜，切粒又好，切碎又好，咩都得啊，隨你中意。 即係三色豆， 係倒曬落去，倒曬落去，跟住你同自己講健康，咁就咩都得噶啦。 哇， 做咗十數佢咯，健康。你再覺得喂真係太寡，落幾粒鹽，再唔係海鹽， 海鹽 一落海鹽咧高貴。 哦， 咁就話船仔問有冇湯啊？買個湯包咯。 原來係咁，原來係咁。 跟住咪咩咯？切嚿瘦肉咁落去，煲埋佢， 咁就变咗自己啦。 咁咪三餸一湯，決定點啊？呢個 唔錯唔錯。 我的享樂時代， 我諗我哋人生最多嘅時間咧，唔係食係瞓啊。 咪兩樣咯，食同瞓啊嘛。 係啊係 啊。瞓饱就食， 系啦， 饱又 瞓，可能再多啲时间， 应该系再多啲。 你瞓八个钟啦，你一日食嘢都食唔到八个钟，系咪先？即系你最多，譬如我哋用半个钟头食早餐，半个钟头食 lunch， 一个钟头食晚餐，顶笼都系两个钟。 咪睇喺边度啊？我喺法国。法国四个钟头食一餐啊嘛。 如果法国就可能真系咩？法国可能食嘢嘅时间多过你瞓觉、 可能真系，可能真系。 咁但系嗱，我哋食完嘢会洗碗啦。但我哋瞓觉，你哋会唔会洗床单嘅咧？即系你哋几耐会洗一次床单咧？ 我估半年到啦。 吓、啊，半年？ 半年到啦，系啊。 Oh my god！ 太耐咯。 半年洗，但系你会换噶嘛？有我屋企有几套床单嘅。 咁你几耐换一次床单啊？ 三个月到咯，我估系啊。 好啊， 系、啊。 钟哥咧， 唔好问我呢啲嘢， 系啊， 好陌生嘅， 系啊。OK 喎，其實 床單好陌生嘅呢件事， 因為我屋企咧成日都唔係好開窗嘅，所以咧佢都係多塵啫，但我唔覺得超級污糟咯。咁同埋我亦都有嗰啲吸塵螨嗰啲嘢，成日會整住咧，即係有啲吸塵螨你咁鬼貴嗰個吸塵螨，你買翻嚟唔吸就笨啊咁樣咯。即係我係咁睇啦，即係但係我估船仔咁樣講得出咧，佢一定有一個係正常健康嘅人嘅情況底下，幾耐要換一次床單啱唔啱？ 健康嗰啲係咪滴滴換啊？ 其實最好是最少都一个礼拜换一次、因为是你有好多嘅尘螨啦、 皮屑啦、 啊，系皮屑啦、啊，呢啲嘢有可能会令到你敏感嘅，系、啦。不过 自己身上边嘅、 系啊，都会 嘅。自己啲嘢 系会嘅，譬如你着衫，你都唔会不断着同一套衫着成个礼拜噶嘛。 着衫唔会。 系啦、啊，就点解你瞓觉又唔换咧？ 底底会、啊。前面后面 即系调翻转， 前面后面四次。 唔系，你内衣裤都应该日日更换嘅。 系啦，但系你瞓觉又唔打算。 瞓觉，我自己觉得会因为碌下碌下咯，即系你会有 movement， 同埋佢唔系净系即系 stick to， 即系掂得好紧要啊。 都唔掂一掂啊，你只脚都会掂到噶。 咁你点啊？即系正常，唔系正常啊，即系最健康啊，应该理想地一个礼拜一次。 即系最少咯，其实你最好梗系 day day 换啦。咁但系你唔会噶嘛？咁最少都系一个礼拜换一次，因为其实你个床单超过两个礼拜咧，其实已经系会滋生细菌噶啦。尤其是你嘅皮肤嘅油脂啊，同埋一啲汗啊，会分泌咗一啲唔好嘅嘢，会令到你好容易有皮肤炎，同埋有肺病添嘅。系啦，甚至美国有个研究咧，话人类床上面嘅细菌咧，系比黑猩猩巢穴嘅细菌种类仲要多啊！ 即系成日都系讲呢啲吓人嘅话，咩污糟过个厕所板，即系成日又系呢啲咁样啊！ 嗰只黑猩猩干净啫，大家又唔敢谂。 真啊！ 嗰只黑猩猩仲要处女座嚟添。 做啲咩啊？ 咁我又唔熟喎，黑猩猩。 我唔了解。 你攞一个完全系另一个领域嘅嘢嚟做比对咧，我代入唔到啊！ 你仲有啲咩理据啊？说服我去换床单啊？ 但通常咧，原来系单身嘅人士先会少换床单嘅，但 阿欧咧，你三个月啦，原来平均嘅人咧，男士啊，系四个月先换一次，仲要系觉得真系酸缩味先会换。 咦，咁你算干净喎？ 系啦，你某程度上系算干净 嘅。喂，但系有阵时候，因为真系好认真地 你好无奈嘅样 你。你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个体味噶嘛？你瞓咗落张床，特别系个枕头都有自己嘅味道噶嘛？你有冇闻到自己阵味？如果你换咗阵味就冇咗嘅咧，你闻到阵味瞓得唔舒服啊？ 我唔会，我闻住啲洗衣液嘅味都瞓得好舒服。 唔得噶，我有酸化学敏感。其实咧，我反而觉得有阵时洗完嗰一晚咧，我都觉得瞓得冇咁好。 系啊，因为好似 B B 仔咁啫嘛，即系点解佢成日中意嗰张被，你就一定要俾嗰张被佢啊？ 系啊， 因为佢惯咗嗰阵味道啊嘛。 哦， 我系咁样觉得。不过 我系个婴儿嚟噶，知唔知道？我要闻到自己阵味先瞓到啊。 系啊，好多人都系咁样。 佢叫中 B B 啊， 系啊。baby 中系 baby 中咁样，咁啊嗱，总之咧就真系 我唔敢出声， 床单咧都真系要好似船仔咁样换嘅，先为之卫生妥帖 一 啲嘅， 系 啦，咁啊希望今日大家都长到知识啦吓，咁啊系啦，节目时间差唔多。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